然后就是非常高兴，今天很高兴又到华特来啊，前几年我来过两次啊，今天第三次来。那么今天我讲的题目上面写的啊，我讲的就是叫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时代的原因啊，就是咱们知道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啊，也是我们这个武汉解放、南京解放、上海解放六十周年。啊，中国也是国民党大陆时代六十周年。那么六十年过来以后，我们再看这个大陆当时国民党为什么在大陆时代啊，那么我们要讲这个问题。其实同学们，你们可能知道，关于国民党为什么在大陆时代，这是一个老问题啊，可以讲说是老生常谈。这六十年已经谈了很多很多，中国人谈，西方人谈，台湾人也谈，是吧？可以说该讲的东西都讲的差不多了，只是最近呢，我读了几本书，是吧？我读的这几本书呢，我觉得有些新的内容，是吧？当然，这几本书都是围绕着四零年代后期的国共内战而展开的，是吧？那么这些书里面有些新的材料，比如说同学们可能听说过，是。 就这个书啊，我写的这个。同学们可能听说过， 就是去年啊，蒋介石的日记在美国的斯坦福大学解密啊，那么已经有一些学者去去那儿去查阅。当然，我现在还没有机会过去，但是我已经看到很多有关蒋介石的解密日记，包括咱们大陆学者写的，也包括是台湾学者写的啊，或者西方学者写的。那么我看了这些书啊，自己又在看另外一些书，就思前想后又回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六十年前国民党到底是什么原因在大陆时代啊，那么中间呢就讲这样的问题。那么我先要告诉同学们，我看了哪几本书啊，这几本书呢可能同学们还是有机会可以看到。其中我看第一本书是一个我们国内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军务作家写的，军队的作家叫张振龙先生。张振龙先生呢，在十年前，曾经写十多年前写过一本书，叫做《雪白雪红》，有没有同学看过？啊，讲抗战四野，所谓第四野在云南，林彪领导的四野在东北啊，整体抗战的过程。《雪白雪红》这是一本比较有名的著作啊，基本上很有名。那么这个作者呢，他有比较浓厚的一个四野情节。我想你们知道，曾经在1949年，就是武汉就是华中一个所在地，啊，四野的整个中心就是武汉，林彪当时就在武汉，啊，所以这个地方当时我们认为林彪在这儿，啊，华中的第一书记，又是四野的政委，四野的政委。差不多是名副其实的中南王，是吧？关系的事。那么我刚才讲的这本书，这作者叫做张振龙先生，他今年又写一本书，名字叫《1949枪杆子》，啊，作者讲说叫《枪杆子1949》，啊。那么这本书呢，我觉得有点累了。那么这本书他写的是四野，啊，南下解放全中国的这样一个过程。其中呢写很多很重要的细节，其中呢也引用了一些没有解密的一些中央军委毛泽东的电报，这是我看的一本书，叫做《枪杆子1949》，好像这本书店里都有在，我不是给他推销的，这本书我还是有对他有些看法，就是很有价值。可是这个作者先生呢，文学的情节很深。文学，那经常会有自己的发起感慨，就这个对于文学历史的，会觉得他这个感慨这个时候是多余的。还有呢，他会经常参与国民党，就是中共对面的这个国民党的这些高级将领的他们的辛苦活动，那么经常是没有依据的，才啊，这是有点问题。但不管怎么说，这本书《枪杆子1949》，我认为是有价值，这是我。啊，看第一本书。那么第二本书呢？这同学们可能也许华特的书不一样。这本书呢，是一个跟随蒋介石几十年， 横跨大陆和台湾不时代，蒋介石一个教育书，也是他的同乡，叫周鸿芳先生。周鸿芳先生的这一本书名字叫《蒋公与我：见证中华民国的关键变革》啊。所以你们看，蒋公与我啊，这是他比较知道分寸。一般人不会好意思说我与蒋公，是吧？所以他蒋公与我这本书呢比较有价值。最有价值的第一，它是蒋介石的机要秘书；第二，他写的这本书呢，虽然是一本回忆录，可是他是根据当年的自己的日记写的，所以他不是事后写的。事后写的我们知道，我们人的记忆啊，经常有问题，根据当年的记载日记写的。那我认为这本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那周鸿芳先生的《蒋公与我》，我说的第三本书实际上是一本长篇的文章，长篇的文章。这个作者呢是台湾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叫李黎。我们是文学院的同学，有没有听过？李啊，黎明的黎，李黎女士。那这个人虽然是他是文学家，但是他的出身是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那么从去年到今年呢，大约一年多两年时间，他一直在斯坦福大学在做正抄蒋介石的日记，是吧？他留历史感，那我想这个李女士写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名字叫什么？最是仓皇辞庙日，最是仓皇辞庙时，仓仓皇皇的啊，离开了中山陵，离开了啊，我们祖宗留下来的墓，然后到台湾去。最是仓皇辞别的辞，庙辞庙的庙，最是仓皇辞庙时。蒋介石1949年日记，就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呢，是发表在台湾的一个杂志上。但是我们国内的上海一个杂志叫做外向杂志，可能有些同学也听过，大多数同学都知道。外向杂志呢，把它大部分摘要刊登，摘要刊登。那么这三本书是我最近这半年看的，当然我还看了很多其他的书。这三本书在我看信息量比较大，就从不同的侧面都涉及到一个关键的问题，这就是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1949年国民党这个大厦僵持，使得共产党取代国民党夺取了天下，是吧？那么当然回答这个问题，今天我说这是一个很深层次的问题。我们史学界或者人文社会科学界都有一个说法，我们说啊，其实这么一个方法也是，我们说它是一个历史的合力的作用，所以导致蒋时代的原因，既是政治的，又是经济的，又是军事的，也是文化的，还有教育的，方方面面的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使得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失败。这是我们一个比较标准的啊，也是有学术性的啊，不完全是政治性的。它有些学术性的是一个顶级的答案，或者叫流行的一个答案，那叫历史的合力的作用。那么我说这种历史的合力作用的问题是对不对呢？应该说它是有道理，每一个方面确实都能找到依据啊，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教育的啊。蒋介石自己在50年代，他对国民党大陆时代特别时代，他曾经总结教育，他认为教育时代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啊，真的，我这么不展开。可是，刚才我讲，我读了一些书，又做了思考，啊，思前想后，我在想，历史的合理作用对不对呢？对的，好像是对，也应该是对的。可是，在我看，最重要的原因，我的看法是，还是军事的原因。军事，也就是军事是一切，军事的失败导致一切的失败，军事失败带动其他的失败。那么今天呢，我主要就讲这个问题，大家理解了吧？国民党怎么失败的呢？当然了，很多原因，可是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的仗打不好，他打仗失败啊。当然，我们说也有很多的因素，刚才我讲的，我要说其他的因素都是从军事失败这儿派生出来的。比如说 同学们，你们可能在教科书里面，在我们领导人讲话，在影视和电视剧都看到，我们会听到一种说法叫历史的逻辑。我们讲是的，叫做历史的逻辑。第二个，历史的规律。第三个叫人心的向内，对不对？这是非常经典的表达。但是我的意思是，这些表达是不是错了？也不是错，他们是叫事后的叙述，是外部的叙述，时候还是军事。那么我这样讲是不是有依据呢？其实是有依据的，从那有41句，我们现在还要搬出那些伟大的重要的人物的依据啊，因为我们中国人习惯讲的事情啊，非要是某重要的人物说过。首先，毛泽东主席就说过，那我们经常被忘了。毛泽东主席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建立的1949年3月，朋友们可能知道，开了的时候中央啊，党中央还在西北部开了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叫7届2中全会，听说过吗？听过。7届2中全会，毛主席的讲话在毛选中间的不是全部的，不是全部的，他还有一些话没有放到毛选中去啊。但是现在我们也知道，他讲过。毛主席当时讲的非常清楚，他说：“所谓人民共和国，就是人民解放军。”他讲得很清楚啊，所谓人民共和国就是人民解放军，蒋介石的王国就是王的兵队。同学们啊，这是他讲的，他是历史的当事人啊，历史枢纽的这样的掌控人，他看得很清楚，人民共和国就是人民解放军啊，不是你们怎么怎么。当然，这都有道理，历史的逻辑、人心的向背，但是都是以后太深出来的。最核心的是人民解放军啊，毛泽东主席说过，这是什么时候说的呢？1949年3月5号，他在7届2中全会讲话，没有在毛泽东收进去，对我们哪个人收进去呢？是对杨尚昆同志收进去的，在他的日记里记录。杨尚昆同志是当年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他这个记录就是这样。毛主席以后又说，毛泽东主席又说。他经常这样说，他说共产党的天下是打出来的，这句话你们听说吧，听说打出来的。那么毛泽东在50年代到70年代，他甚至说过很多很多次啊，他有不同的表述。他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表明是农村打败了城市，农民打败了知识分子。大家可以理解吗？在毛主席那儿，国民党代表的是城市，国民党代表的是知识分子啊。他老人家讲话是直接讲道啊。那么我的意思，毛主席这样说是不是完全是一个宣传？不是，他讲的是事实，只是我们过去经常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本来是很简单的事情。是吧？但是经过我们的理论家、我们的哲学家啊演绎成非常复杂的问题，就是讲的非常清楚。毛泽东也说过，是农民打败知识分子，是吧？那么算是完全对的啊。我们今天非常清楚的可以知道，国民党的中高级项目、特别高级项目，基本上，是吧？基本上我们讲都应该是知识分子，基本上啊。最有名的一个同学们听过张定国，听过吧？啊，张定国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非常有名，就是抗日名将，他身上中了700日本人的炸弹啊。1938年，他在江西的德安啊，领导这个德安纳大战啊，打败日军，所以田汉是我们中国现在非常著名的戏剧家啊。我们的这个歌词的作者，他其中他专门写了一个话剧叫《德安大捷》啊，张艺谋在里面是以真人真性的名字出现，这是他一代抗日名将。哎，这我就充满了教育了。第二呢，我也觉得很有名，一个人呢叫邱清泉，邱清泉大家听过他的名字。今天台湾中部台中市有一个机场叫清泉港机场。清泉港机场可能是未来，其实不是未来，就现在什么小三通、大三通啊，是定点的一个机场，同时也是国民党曾经是长时期的国民党的军用机场。清泉港就是一个纪念碑，清泉是不是名字？是吧？在那儿是工兵的，又懂英文又懂德文，而且中国古诗词写得非常好。 但是呢，最后还是得我们方面教育的老师啊，这样是很多好的比喻。反观之，这么一种方面，我的教育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出身，绝大多数都是贫苦农民出身。知识分子担任高级军事将领不当不业的杰作，不是我的，是杰作啊。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军中的有名的主将啊，有文化的将领，像萧何同志啊、张献忠同志啊，像这些是主将啊，当然刘伯承同志也是主将。那么这样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绝大多数都是像你们武汉的这个陈再道，陈再道听过吧？ 听过。 长期的担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的陈再道，还有武汉的这个最早的这个领导人李先念同志，是吧？还有我们江苏的这个许世友，他们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比较标准型的将领，标准型的就是，我只是客观描述国家啊，我认为他们都了不起，但他们真的是粗通文字，有的是在我们军队内学文化才会会文化，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这些没有文化的、被国民党嘲笑为老粗的将领，居然打败了有很高文化、多数是黄埔军校毕业和陆军大学毕业的，许多是留德的、留美的这样的一些。所以说，这是事实，这是事实。所以若干年前，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一次，我参加一个会议，叫中华军事学会，台湾有个军事学会，啊，他们讨论一个问题，抗战中的问题。来了很多老兵，看起来啊非常的有军人的这个气概，正好是当时是杨烈上天，很高兴啊。台湾那些老兵朋友们非常高兴，他们说与有荣焉，与有荣焉是有点惨的危言的，就是我被你打光了。可是讲到自己，他们都说。啊，在军之下不远当年没有办法，前面是荧光，用他们话讲被发啊，交给是他们领的，交给就是打共产党啊，还有抗战，可是最后自己人失败了，自己人失败一切都没有得到，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件事，自己人的失败使一切都能够保持，没错的，你失败了，我们知道中国人是一切是看什么的，看结果啊，以成败论英雄。所以我上面要讲的，我的意思是，国民党的这些有文化的人被没有文化的、刻板文化较低的共产党打败，我们说确实创造了一个世界性奇迹，世界性奇迹。那么这是我刚才讲的第一个问题，我讲的东西的总谈起。我下面讲第二个问题，这样的奇迹是1949年发生的，或者说1948年的下半年。90年以后，发展以后发生。那么，就仅仅几年以前，也就是1945年和1946年，我们的国人有没有人相信国民党居然能被共产党打败呢？同学们，就是我们推往前推一点，我们回到当时的历史场景啊，应该说我们国人几乎。非常少的人，可以说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想过，居然国民党会被中共打败。啊，那么下面我就讲1946年和1947年的情况。为什么这样说呢？最重要的，我因为我们大家都基本上是现实主义，我们考虑一个问题的时候，首先要看力量的问题，对不对？1945年，共产党虽然有很大的发展。同学们，你们知道，抗战的爆发的前夕，共产党几个方面就合在一起，3万人不到，2万多人，2万6千，5万7千人。经过了8年抗战，共产党发展的具有127万人，政府军是27万，不包括一些什么民兵啊、地方武装。可是国民党有多少呢？国民党经过裁军还有450万人。我下面会讲的国民党裁军，因为抗战胜利了以后，国民党原来250万人， 可是他看到不好意思，哎，打仗军人太多，现在抗战胜利了，没有出老师的问题，所以叫裁军。所以国民党是500多万，裁到400多万，共产党呢127万。所以从数量上讲的话，国民党是绝对优先，战略上绝对优势。武器装备方面的呢，现在我们也输了。国民党的武装在抗战中后期就美式装备，大多数是美式装备，一部分是日式装备，绝对的优于中国。国民党它有可以洗牌的飞机啊，飞机有很多，有的时候管它洗牌，但是黑豹军的飞机有344台，共产党一下没有，是吧？啊，这是绝对优势，空空优势。我们要想看什么空空优势，要没有这个300多架飞机，蒋介石根本脱不了干系。这个全是靠这些飞机，国民党才能逃亡。大家知道，共产党望洋兴叹，望天兴叹，知道吗？第二，国民党有海军，全是多少呢？240多支。这240多支是从哪里来的？240多支，是吧？或者外援方面，从1945年8月到1948年3月，美国给蒋介石的各种援助高达37亿美元。当然，蒋介石认为还不够，认为还很少，但是有37亿美元。共军呢？共军也得到支援，共军主要是苏联人那边得到援助，主要是在东北。大家知道，苏联共军到了东北，给了共军一些援助，可是数量上、总量上大大少于美国人给蒋军援助。但是仅仅几年，居然这个共军就打败了共军，啊，真的是啊，令人匪夷所思了，匪夷所思啊！这是我之前讲的，从力量对比上讲。下面我要从当时人们的感受、心理感受的层面讲。首先，从蒋介石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看看蒋先生的啊，刚才我讲有很多日记，当年的一些记录。蒋介石是对共产党是严重的轻敌，严重轻敌，是吧？他在45年就退了伍，他有很多的日记都写到，共军现在差不多了啊，南方共军基本跟我消灭差不多了，东海共产党共军差不多也在膨胀了啊。共匪火祸患已除半边，就一半以上都是他共匪的祸患就消除掉了。那么国民党的中间部部长啊更乐观，他说共军是什么人呢？就是一些毫无尊严的老百姓，是吧？也不想介绍和中间部部长两个人之间，共军是乌合之众，是吧？完全不相信，是吧？当然，特别是1946年五月，可能有点了解这个解放军战士，就是听说过，我们在东北有个四平街之战，啊，林彪和国民党的白崇禧在四平发生战争，白崇禧的军队应该说占据了上风，把林彪这个号称长征将军，这就是追到哈尔滨，追到哈尔滨，眼看要过松花江了，蒋介石下令停止进攻，所以白崇禧非常的傲慢。他的儿子白先勇也非常的傲慢。白先勇同学们听过吗？白先勇说，中华民国的覆亡完全是因为这次战争，要不是蒋介石当时下令不准他爸爸拿过去，当时共军最精锐的部队林彪就给他爸爸消灭掉了。这是四平街之战，1946年五月非常重大的一次战争。这次战役过了以后，国民党的感觉更好。这个蒋介石更不把共党和共军放在眼里了。他说：“中共是一部分之外，本属乌合之众。”这是不是对外的盟约？大家知道，对外盟约这个核武士气，经常要把敌人写在不堪一击，自己很强大。这是他在他自己的日记中写的。这不是个核武器，他真的认为中共除了一部分之外，就是乌合之众。他说：“势必瓦解无疑。”高度的自信，共军如不就范，一言的可宣布啊，这就是这个蒋委员啊，这么乐观。那么蒋委员长顺着他的乐观心理啊，继续发展，他就觉得，他就是他越看共产党，越觉得是要成为他对手。他说， 他发现，当然不是在他日记上说的，他说我发现共党的战术啊，这属于党跟江西时代相差差不多，黄明德十多年毫无改进，是吧？他说虽然他们两个美德了不少日本的武器，他说我现在发现共军啊不会用日本的先进武器，他太乐观了啊！共产党是非常聪明的，就是日本人武器拿来干嘛都没用，但是蒋介石居然判定共产党不会用日本的比较先进武器啊。那么他说我们如果配合的好，因为我们有海军有空军，我们一定能够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同志们听一听这个词啊，这是国民党攻略或者指称中共和解放军的一个词，叫奸匪。共产党我们指称国民党叫党匪，或者换个人称他叫反匪、反腐败、反党，所以他对应共产党叫奸匪。奸匪这个词是杀四八和三八年的十一月十二月份就出来这个词，是吧？我们这边呢，原来这边叫反匪啊，或者是三八匪，就是还有个刘经威、王经威、张经威，就讲蒋介石，蒋介石讲这些人叫奸。啊，那么这是刚刚讲从社会的一般人的感受，首先蒋介石的感受，他认为他完全可以在这里。那么下面我们讲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经常喜欢讲的人心向背，其实人心向背这是一个大概念，并没有很多人做的统计啊。我们这里有社会科学的一些研究，我们知道讲起大词的时候应该是无依据的，比如说什么叫人心向背，当年有一个数字吗？说明多少多少大众热爱共产党、反对国民党，有没有？没有啊，这是事后的我们的一些理论家不太有词。那么下面我来讲，我们当时的普通老百姓、普罗百姓对蒋介石、对共产党是怎么看的？我们应该讲，1945年和1946年，特别是1945年下来，中国人的政府观没有变化。政府观，什么叫政府观？就蒋委员长是中国的政府。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普罗百姓中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概念，大家理解这个概念吗？叫政府啊，政府他们的天命啊，他在蒋介石身上，为什么呢？因为抗战刚刚结束，蒋介石的威望如日中天，蒋介石有两次威望大到顶点，是吧？可以说是老百姓没有政府的动员，自发的来迎接他，万人空巷。第一次，我们讲就在南京，第一次是1936年双十二事件，张学良陪蒋介石去了南京，南京是万人空巷，群众自发上街欢迎蒋介石回来平安归来。第二次是1946年，蒋介石从重庆还都南京，大家知道抗战时候。中华民国的北京在重庆，蒋介石回来，回来的那一天，南京是几十万人自发的欢迎，所以他是被认为是抗日英雄，又是中国大家知道抗日进入到联合国的这五强之一啊。那么我们知道，也是1945年8、9月毛泽东去湖南派。今天我们有很多资料，当然大家都已经很知道啊，原来也有资料，只是人们不说。毛泽东在重庆是当众呼喊蒋委员长万岁，这说明什么呢？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毛泽东拟人化策略，或者叫包袱之计。包袱呢，因为他在蒋介石那儿，他身败名裂第一眼啊，安抚第一位，所以讲点好话，这可能是这样，应该也是这样，但是也说明这个时候蒋的实力。大大操控中国，实力太大，是吧？那么我刚才讲老百姓，前面讲了南京的老百姓，我讲的南京老百姓代表一般过去一般人阶级的老百姓看，特别是东北。我们知道东北是1931年九一八事件以后就亡国了，就是满洲国以后成立，到1945年抗战胜利，在日本人统治下是14年。东北虽然对国民党蒋介石没有直接的体会，但是他们有一种心理上的想象。大家听懂吗？东北原先是张作霖统治，张作霖顶着人大以后是张学良统治，张学良1929年改旗易帜，把东北旗子换成中华民国旗子。1929年到1931年，只有2年时间。这2年时间，蒋介石对张学良一切由张学良保持原样不变，只是画个旗子就可以了。所以 东北人民蒋介石看军服，把它看成是新五大中国的象征。因此，东北老百姓对所谓中华民国和蒋介石政府观更加强烈，因为他们曾经长期深受满洲国日本帝国主义的欺压，他们把蒋看成是中国的象征。那么，我这里要举个例子。啊，就是刚才我前面讲的那本书叫《枪弹这些事情》，它里面引用了那个分裂军区的各种分裂军区，分裂军区前政，这位前政委啊，他回忆，他说啊，在进入八国军从丹东到东北，到东北以后，老百姓怎么对八国军的？老百姓看到八国军是看什么？看热闹不带呆，对我们一点不亲切，东西常常不带给我们，我们一走。国民党一来，要拿着国民党的旗帜在班里面轰炸，这就是1945年9、10月、11月的东北情况。就东北老百姓对中共没有体认，大家理解吗？没有认识，但是头脑中有一个蒋介石的概念啊，所以东北以后共产党把东北搞定是特别容易啊，就把这样的一批人就全部团结过来，很难的啊。那么刚刚讲的东北。所以在内战时期，我们有一个大的历史学家，共产党的大历史学家叫范文难先生，听过吗？范文难先生，范文难先生写了一章叫批判政府观，就批判我们国人思想中的政府观，就是蒋先生不是政府，毛先生才是政府啊，就这个意思啊。刚才我讲了，蒋介石没有想到自己会失败，老百姓也不认为蒋会失败，甚至连我们的毛泽东主席也没有想过真的就会打败国民党。当然他希望，他每天都希望，可是他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知道毛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1944年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1944年啊，他在党队的时候倒是讲得很直接了当，他说我们要义勇抗战，把全中国拿下。1944年就讲过，可是我们的意思是1944年毛讲这句话更多的是表达自己的一种想法啊，想只是想法，有没有怎么样的呢？那个时候没有怎么样，自己也不相信自己有没有怎么样，是吧？当然几年以后情况有变化，毛泽东说了我们要敢于正义，换言之也就是那个时候甚至许多中共党员在中共军人也没有真正想过能打败国民党。毛前里叫敢于正义的问题，敢于打败蒋介石的问题。那么我下面来讲知识分子，经常我们现在会谈到知识分子，那知识分子这个时期他们对共和国的看法是什么呢？当然今天我们都知道有很多材料是吧，都做了研究，应该说我们知识分子从整体上或是具体的一个一个人，大致上一般的这个趋向是从1943年发生变化的。1943年知识分子开始左倾向，为什么？因为1943年抗日战争到了中后期，国民党的体制性的腐败已经越来越明显，抗战到的时候越来越困难。1943年之前，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认同蒋介石和共产党。1943年以后，情况开始变化，就是批评蒋和国民政府的知识分子是越来越多。可是，我们经常会忘记，我们以为这些批评国民党和批评国民政府的人就是认同共产党，事实上不是，两回事。批评国民党不一定表示他支持共产党。那么，下面要举个例子，对吧？那么我们现在知道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美国的一个中国的专家，也是一个史学教授啊，他是一个女性叫吴素珊，他是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剑桥中华民国史的有关方面的专家啊，这个是一本书叫《中国的内战》，在他出版社出的，是一本比较有质量的书。吴素珊做了一个很详细的实证性的研究，啊，就是一定要有数据的在研究。到底这个时期的大学生他们是怎么看共产党，怎么看国民党，是吧？胡宗山的看法是，大学生所追求的不是推翻国民党，而是要限制国民党的权力，就基本觉得不是推翻，只是限制。 他们中间的多数人不赞成中共对中国的看法。那么具体而言，根据上海，上海一定的代表性是中国大陆比较多的人，是吧？上海的大学生呢，经过几次调查统计，发现只有3.7%的人赞成共产党一党组成政府，就3.7%的人支持共产党的完全垄断，72%的人主张国共联合政府。这就是当时一般性的大学生的看法。我认为这个看法是比较客观的，不是我们能够理解的75%、90%的学生啊，要看到完全的问题。他们更多的是希望国共联合，这样。那么应该说，这个时期知识分子对蒋介石还是很有期盼的，有批评，但是还是抱有希望。我举个例子，同学们，1946年，46年这个人民内战可以爆发，46年的4月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新闻记者，也是中国非常著名的一个大报，叫《大公报》，有个叫王云生，王云生可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啊，《大公报》的这个记者啊，曾经也是《大公报》的主持人，他就针对共产党在东北的情况写过一篇文章啊，名字叫《可耻的长春之战》。这篇文章长期以来，建国以后是悬在王先生头上的一个当公司之间，因为他在1946年4月写了一篇所谓恶徒反共的文章，可耻的长春之战。王先生说的意思是什么呢？苏联红军刚刚撤出长春，中国的合法政府、国民政府的军队刚刚进驻，刚刚要进来，但共产党就来了。你这搞什么名堂？你们打不仗，很可耻的，可耻的长春之战。所以他把国民党当成正统，他认为共产党要做不对，反正这个地方是应该国民党在，啊，国民党去接受。所以这篇文章叫《可耻的长春之战》。当然，延安非常争气，以后不是不是以后，马上欢喜建了一篇文章，名字叫《可耻的大公报斗争》。叫中央的啊，学新闻的同学就可以看看，这叫《中国新闻史》的一个明天两篇文章。后头这篇文章好像是胡晓东写的，胡晓东。那么我的意思是，多种知识分子，我这里就是编的啊，他们对国民党有严厉的批评，但是并不希望由共产党完全控制，这是当时的基本情况。前面我说了，国民党很骄傲，是吧？是不是国民党完全已经麻木到这个麻木不仁的地步呢？也不是，是吧？国民党知道，经过8年抗战，特别是蒋介石天天提醒自己，共产党每天都试图要扼杀共产党，知道中共已经今非昔比，但是他为什么还是这么乐观呢？同志们，也就是今天，主要原因是大连抗战，国共双方没有大规模的交涉，因为我们都要共同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双方都不好意思之间打起几万人、几万人的这种大战。大家知道吗？因为要影响国际上对两党的看法，所以这两党呢，在八年抗战中间，双方基本上没有交涉。国民党对中共差不多，不太摸，对不起一样不摸。因此，从蒋介石到宋子文，再到国民党中央部部长，再到领军的国民党将领，都把共产党看成是幕后主使，严重欺凌。那么下面我来讲讲共产党，这时候共产党是不是这么啊有弱势，是吧？或者他到底怎么样？那么我要讲和国民党相比，共产党这个时期很低调，低调，它的调子是我们要和平啊，八年抗战人民都很辛苦，我们特别爱和平，讲了很多啊，你就看一看当时的《新华日报》还有领导人在讲话，毛选。都有这样的话，嗯，那么其实共产党在这个时期，是吧？应该有很多优势，只是这个优势啊，蒋介石没有注意到。 我下面表面上看素养上严重的扫地国民党，但是实际上他们别具优势。优势这个是有哪些方面？第一，1940年以后，就是百团大战以后，我们的共军当然主要是八路军，基本处在养精蓄锐的状态，也打仗了，打到规模比较小，也打仗啊，规模比较小，多数是游击战，就大规模的运动战，在1940年以后打的多。这是第一个原因，和这原因相联系的，就共产党的军队指挥高度统一。38年、39年、40年还稍微有点不统一，毛还有点不统一。因为他发现了，有的时候他发现了，这个朱德同志啊，到了解放战，跟共产党搞在一起啊，在他们经常去指挥，底下人就听他们的，就光顾起来要听延安的中央军委的，就是朱和彭瑞一起合。当然，我们大家知道，朱总司令、彭瑞他们的八路军副总司令，他们从晚上应该有这个权力吧，在台湾。但是毛主席以后，1940年以后，把朱德同志从太行调回延安，因此。从40年以后，毛对军队的，当然我们历史我讲的是八路军，那先从我招兵买个数，在皖南事变以后，基本上毛一路就地缘化，完全实现了对军队的统一制，而这个是国民党根本做不到。大家知道吗？国民党对蔡组长、地方实际派、党派军、嫡系中央军、滇军、川军乱七八糟，大约是600。可是毛，我的人数虽然少，但是都听他，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优势。第二，思想，全党思想非常统一，国民党思想是统一的，里面什么人都有，有社会主义者，有三民主义者，啊，甚至我认为有社会民主党这种思想都有，啊，什么人都有，国民党是一个差不多像个俱乐部一样，他里面没有一个叫统一的意志。虽然讲的是一直要求统一，一直做不到，但是中共在40年以后基本上是思想统一，特别是经过毛主席的调查，啊，党中央的领导人和特别是军队领导人与蒋公天下的这个意识很明确。国民党说这样的共军，国民党说哎，为什么我要把这打掉？这里很多国民党有这种思想，他要打日本，当然共产党也要打日本，但是共产党同时要打蒋，蒋两股要打蒋，这个概念非常清楚。这个就是他的构想不完全。第三点，党政军是全面军事化，全面军事化，它是一个完全军事化的政治和军事计划。国民党不完全是军事化的。大家理解吧，共产党全部控制好。第四点，土改，我们知道土改太重要啊，这里面之前多讲，吴毅老师研究啊，他对这方面非常熟悉。土改起码解决了共产党的兵源问题，兵源问题特别是东北。另外，共产党在用人之际的时候是没有什么那个教科书的概念，大家不懂我的意思。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建国以后。我们人民解放军，我们应该是工农子弟。你说你爸爸是一个小院子开的小店的，你想当人民解放军的人当啥？当不上。你如果是一个看你这个资本家的儿子，你想当解放军，当不上。当然，特殊情况，比如说你特殊男人，你会卖抗美援朝的时候，可能会进去。一般情况不存在。我的意思，这是49年以后。人民解放军一定要保证他的工农子弟兵的性质，很严格。可是我的意思是，45年、46年、47年这方面是不是就这么严格呢？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有的时候就是很弹性，充满了弹性。我举个例子，我们知道日本关东军在东北有很多，对不对？大战以后失败是吧？对中国这个很多遣返啊等等啊。仅仅林彪的14野战军就收留了，不是叫收留，就是其中有4000日本士兵为自己工作。如果是教条主义者，人们能把昔日的这些日本强盗放在人民解放军工作呢？肯定不可取代。可是在用人 人之气，只要你愿意为共产党服务，管他是不是能得到解放，都可以。这就是思想的高度的探寻，大家理解了吗？我这是对的，这对共产党是有利的。这四千人如果成功了呢？一做军队的医务工作，日本的医生医术很好，做医务工作。第二个，解放军的系统工程，特别是我们人民空军的飞机啊，教我们开飞机、修飞机都是日本人。就光是日本人就是四千，因此今天还有一些东京的一些老人，他们是日本四野之旅社的成员，还有一些老年人，他们经常回忆在一起温暖一下自己，回忆自己在四野的革命岁月，这很好，是吧？我的意思，你们看，叫什么叫党？不叫党，一点不叫党。可是国民党有的时候是叫党，有的时候。陈诚啊，陈诚就是大家知道的蒋介石的亲信。陈诚就拒绝收编在东北的匪兵军，数字有多少呢？30到40万。这30到40万是经过日本人长期训练的伪军。这人当伪军，很多人觉得有办法，还是心向国的，大家理解吧？不是绝对的难听，有的是实啊，是有特殊的影响。他们愿意归正国民党政府，可是国民党政府不要，到时候我们把他收编下来。当然，这些收编下来，良莠不齐，有的人迅速的侵略共产党，但也有很多人是真的死啊，还是不错。所以叫用人之际，啊，我的意思是，共产党这个时候非常重要，他不叫好。这是我讲的第四点。啊，湖北还有兵人很充足，还有用人的很勇猛。第五点，没有负担，这句话很重要，没有负担，什么意思？我们中共军队要不要发工资啊？从来不发工资，国民党的450000都要发工资的，这是一个证明，缺乏负担。中共不要发工资，只要简单的穿衣服和吃饭就可以了。啊，这是世界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好的军队呢，啊，不要花钱的军队。蒋介石很羡慕，他这个时候羡慕无比，但是他做不到。他在1949年4月30号的日记上写道：“他说军饷的发起啊，使我们现金就发现金都给现银了，导致金融枯竭。对，国民党的钱全都没有了，发钱发掉了，因为你指望国民党的军人来救国民党，你必须花钱给他，完蛋，对吧？”第六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蒋介石羡慕的，叫中共干部没有私产。我讲的是当时，可现在真的跟习都是这回事。中共，这是蒋介石很羡慕。蒋介石在49年6月8号写的日记中，专门有一条叫做"敌人是仓库和可供借鉴的地方"，一共有7条。就敌人中共有7个优点，其中第一个优点就是干部不能有私，非常重要。这说明什么地方？就起码那个时期中共干部集合，他不是为了金钱，不是为了财产，不是为了利益啊，起码好像还有个想法，或者用我们今天话叫理想。对，那个时候应该讲还是有理想，他不是一个金钱基础的情况。那么我讲的是第六个，第七点，也不是完全没有外援。我们的外援有两个方面，我们大家我就可能知道一个方面，就是苏联的军人。苏联军人主要是在中国，在一流起中国共产党。还有一个给我们军人的地方，就是这两天曾给我们造成很大麻烦的，就是北朝鲜。北朝鲜啊，为什么以后跟我们要钱是那么样的？啊，就是他这个反体制理所应当，要取钱来没有任何不好的意思。你们看到他们经常用的钱从毛泽东时代就要来取钱，但是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有功于中国。所以你们可能知道，北朝鲜1945年8月由苏联人占领的，就是所谓解放了。因此，我们的南满，满洲的南部，满洲南接受到国民党压迫的时候，我们到哪儿去？到北朝鲜去了，是吧？所以东北局，中共在东北的最高机关东北局，党的东北中央局在平壤的办事处， 啊，在平壤，许多共产党视野的干部到平壤去看病，在苏军医院里休养看病，啊，经常是精神那个时候经常也会给五百艘起这个这个这个送往东西，共产党，所以啊，他也不知道东西，啊，所以毛主席当然也讲过说，互相援助，你也援助过我们，讲的是事实，啊，这个你要提一下，大概现在我们很多人忘了。这里我不讲今天的这个北朝鲜怎么样，就历史上他曾经帮助我们在东北的共产党，这个第七点，共产党不是作为有外人，但外人不大。第八点，共产党在战法作战的战法上开始变化，有进步。前面刚才讲的蒋介石有点瞧不起共产党，也不是说他非常的有道理，他说他发现和三年的江西时期战法差不多。刚才记得我讲过吧，他在日记上说的，这个说法不是说没有理由，他有理由。什么样的原因呢？巴黎的抗战，特别是1940年以后，我们基本上打的是游击战，长期打游击战，打的时间长了以后，把运动战怎么打就打忘了。很多我的巴黎同学都忘记了打运动战的方法。啊，万一就建国以后是一个重要，万一就说长期的打不知道怎么打运动战，打了好几仗以后，迅速的重新这样理解，才想起来怎么打运动战的方法。估计你们知道什么叫运动战和游击战？游击战一啊30个人、20个人、15个人被敌人打就好，是吧？啊，毕竟我们平民人等等。运动战是编制比较大，几千人、上万人，啊，大规模的部队这种两军对战，是吧？这样的共同战，这是第八点，我讲的共产党的优势。第九点，共产党最重要的一点，我认为非常重要啊，这个比蒋介石强得多，也是他导致他成功的很重要的原因。他不在乎一层一地之隔，不在乎。而蒋介石呢，特别在乎一个城市得到或者失去。从江西时期开始，我这里稍微多讲一点的话，毛泽东就有这个特点。这个特点曾经在一段时间内，不被当时的中央领导集体，不被共产国际所认可，认为他是右倾逃跑，一看到敌人就跑掉。但是今天我说他很聪明，毕竟我退，看到敌人来势汹汹啊，来三万人，我只有一万人，我肯定打不过，我当然跑，对不对？我跟其他领导说，可是当时我的意思是，1933年、34年江西出去的时候，他的这个优点，大家呢不认同。啊，包括周恩来这些人都不认同毛的这个战法，啊，当然以后毛的这个套战法得到中共高级将领都认同，就是我们关键的不是要地方，关键的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这一仗吃了4万人，下一仗吃了8万人，只要我保存一个，我丁老怀疑马上把他应该抢过来，对不对？丢不丢无所谓。啊，过去呢，王永庆所谓王永庆的那些领导人总觉得啊，不好意思啊，那里有老百姓啊，我们把他打开下来啊，啊，那么我们要从人民的长远的利益出发，不能从人民到来，那个利益吧，保持人民军队是关系到人民的长远利益，对不对？人民军队如果消灭掉了，那人民还有什么希望呢？不能消灭，所以人民军队是最重要的啊。这个我想是毛的战略思想，所以我刚才讲的共产党的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不在乎一层一地之隔，特别不在乎什么国际影响。为什么呢？我讲国际影响是丢掉脸，哎呀，爸爸当时苏联很痛苦啊，苏联觉得简直不得了的事情，天要塌下来一小半，就是共产党的耻辱严重比国民党在的，那比国民党赢了，无所谓的，啊，丢掉脸一点没有关系，关键是我们军队安全上没有问题。内部对蒋介石吃药，这是最重要的。所以蒋介石在这些方面都是弱的。蒋介石非常在意一个城市丢掉以后，美国人怎么看呢？国际舆论怎么看？啊，我下面说。那么，我现在看这个，现在我们看国民党当时的骄傲，我们是否足够了解？我们看当时他的骄傲应该是没有到46年国民党这么高。他叫虚火上身，哦，他太不理过去自己成功的经验， 为什么刚才我讲的 国民党基本上在1945年之前跟共产党抓手，都是国民党胜共产党败，大家理解吧？从总体上讲都是国民党，所以这个成功的经验对他有严重的误导，他忘记了那些成功好多是在特殊背景下成功，包括30年代一些成功，是吧？包括当然我这里没有时间讲，就是孔明长征啊，这是国民党最得意的地方啊。他说把红军推到西窜，往西部流窜，他们用的词叫西窜，我们叫西征，或者叫突围，或者叫长征，不管就是有不同的概念来的。那么我们说，国民党在历史上，他30年代在江西所谓可控，是吧？他的胜，我们现在不去多讲啊，也是很特殊。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双方力量对比宣传太大。我认为就是这个时候，毛泽东过来以后，毛宁不讲来起，也没有办法。啊，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看法。大家知道，我们以后解释，好像毛宁不见啊，最后是这个国防的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员啊，国军就被他长征了。我的看法是，就是毛宁不见，他就是毛主席一直想通过，在1933年、34年、35年、36年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时期，我下面发表是国民党总体上走上升的这个阶段，这是国民党这个上升态的一个状态，共产党在那个时候没有办法。是吧？那么我们说，抗日战争虽然中国受了很多的损失，但是国军也打了许多胜仗。国军打胜仗，当然国民党有点骄傲。可是我们应该分析，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民主以爱国主义刺激了国军的这个抗日的斗志，这一点是一个情况。第三点，1946年春天的长津湖，啊，就是那个四红军之战。这次打仗，我前面讲了，国民党好像得胜了，把军标一直追着往哈尔滨走，是吧？当然，蒋介石下令进攻，啊，我前面提到白先勇非常的懊恼，因为蒋介石下令进攻，他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呢？他认为主要原因是蒋介石不愿意这个乱世奇功由他爸爸来得到，是吧？这可能也有道理，作为我们。作为一种参考意见，因为蒋介石这个人我们都了解，他小心眼，他经常小心眼，他用人特别看派系，他用人经常都是看才人，是吧？白崇禧是国民党中间最不能上的人，啊，白崇禧把领导对，最后派到关键地带，他想一直让他停下，啊，当然停下来是马歇尔要求蒋介石停，不能不行。当然也有客观原因，国民党的军力比较分散，可能大规模的这个后勤力量跟不上啊。但其中一个原因啊，有一种看法认为，就是蒋介石不愿白崇禧得到这个巨大功劳。可是我的意思是，到了47年，国民党说不行就不行，46年还可以，47年迅速走下坡路。国民党打中国就不行了，他说行就行，他面临着对外矛盾进一步加强啊，只是我们当时国人大多数还在说，也没有想到国民党会失败。我下面要讲1947年以后的情况。我们说1947年，为什么说47年不行了？面对这个非常严峻的战争形势，蒋介石无法建立举国一致的战争动员体制。举国一致战争动员体制，那他的军事战略的指挥严重混乱，战场严重失利，致使国家的经济形势迅速恶化。就这么说，就47年以后，由于战法的不好，带动军机严重过好，进一步的导致社会危机，这都是从47年开始。那么下面我就要谈47年到48年的情况。我们知道47年这个，当然今天我们来分析啊，国民党为什么47年以后不行了啊？有一种看法，我觉得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就是47年啊。随着这个国共之战大规模的交手，我们知道大规模交手是46年的6月份以后交手， 赵鼎初期啊，情况还刚刚有点失平，四七年以后国民党就开始下坡了。这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在抗战之初，他最精锐部队在抗战之初被日本消灭了。啊，这是一种说法。大家有听说过淞沪抗战经过吗？淞沪抗战，蒋介石把他的中央军的一系部队几十万全扩上去，扩上去以后损失几十万人，全部没有啊。所以这是一个，当然淞沪之战我们可以说说明蒋的爱国主义、抗日啊，这真的是说明他的参加的他的罪的本钱中央军扩上去，大规模的消耗。啊，大规模消耗，具体数字我不讲了。啊，所以很多人以后非常痛心啊，非常痛心啊。下级军官和士兵的伤亡达到三分之二，总数三分之二，有40到50万以上在三个月之内。所以这个精华部队在37年就被消灭掉了。当然，以后国民党又得到李夫人的支持啊，又开始征兵等等，我不说。所以这是他的兵啊，他的兵员有严重的问题。而国民党刚才我讲，他要守护的摊子太大了，他兵力根本不够，兵力不够，听懂我的意思吗？比如说南京他要守，淮阴他要守，济南也要守，来福也要守，他处处要守，处处都要兵，所以他的400多万人根本不够，他这里也要看，那里也要看，共产党没有什么负担，处处就守，啊，所以国民党要看的地方太多，他守不住这些兵。所以守在这个地方，他就守在这个地方；守在这个地方，共产党一来，他就生活起来。那这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国民党他很在意这个东西，他在意一层地质的事。1947年以后，蒋介石这里讲过，他的目的是以争城夺地和确保城镇为主要作战目标。争城夺地，确保城市城镇为作战目标，是吧？当然，站在他的角度讲，他是一个所谓中国的政府啊，他要守土保民，他这个就是他责任。而共产党为了报仇，在关内我们一定不受过挫折，在关外受过挫折，在关内呢是四面开花，四次革命打得他是兵力不够支持啊，这是我讲的第一。第二，他的负担太大了，军费开支太大了，短期内又打不赢，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再做严重的通货膨胀。蒋介石居然麻木不仁，对这个问题啊，我真没想到。啊，抗战时期还可以，这个时候他太自信了。他说，这个通货膨胀只是暂时现象，暂时现象。他没有高度重视这个严重的由于军事作战失败导致的严重的通货膨胀。现在我们知道的数字，是吧？这个数字是什么数字？就是国家的财政收入70%是用来军事，蒋介石30%到40%全部用来东北。东北打仗一失败，带动全面的失败，就国家钱全部砸在东北，大部分的钱用在东北，是吧？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当然，下面还有一些啊，有一些这个具体情况，现在因为时间问题，这个我不多讲。还有就是，我们知道1947年到1948年，国民党要开国民代表大会，国民代表大会他要选中华民国总统，啊，蒋介石都是叫蒋委员长，蒋委员长可能他不能听到这个学校，听到我们知道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委员长，或者蒋总裁，中国国民党总裁，可是他要当中华民国总统，中华民国总统要就必须要开国民代表大会。国民代表大会，我们知道1947年蒋介石就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他就宣布一个戡乱，进入戡乱时期，就全国进入剿匪戡乱、平定共产党所谓戡乱进入特别时期了。可是他国民代表大会照样进行，全国进行大选的各种各样的拉票竞选等等。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他是一个军人，蒋介石是一个军人，他年轻时在这里学了3年的这个初级士官学校，啊，他一生的所谓军人技术是在日本的这个初级士官学校学习，他完全知道军事第一。可是为什么在1947年、1948年，他居然要开国民代表大会，要搞选举呢？ 所以他的这个方式怎么回事，我下面要给同学们提供一个线索。这个到底是病人要虚名，还是要得到他的合法性？这合法性呢，这个现在我们要提出很多问题。那么这里现在我们知道的很有哪些人，很有人同学们听过中国的一个大哲学家，他1943年在西南联大大学教授，他写了一封信给冯先生。冯先生是一个赤诚的爱国者，当然他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写信给蒋介石，当时对蒋介石抱有很大的期望，他希望蒋先生吸取满清覆灭的教训，他认为满清覆灭就是推迟改革的好的因素，所以他希望蒋先生一定要吸取满清覆亡之教训。这封信劝蒋介石要在中国搞民主宪政，否则会重蹈前清之覆辙。我们说蒋介石看到的反应是什么？这个一辈子长大的居然看到他冒眼泪，流下了眼泪，而且居然在4年抗战以后他真的要开国民代表大会，那这好兄弟对于他的这个状况，毛泽东主席看得非常清楚。我下面讲毛主席怎么看待蒋介石的这种心态。蒋介石当然是一个专制主义者，可是他不是一个坚决的顽固的死心塌地的专制主义者，他经常容易受到时代潮流的影响，受到知识分子的影响，他是一个三心二意的专制主义者。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三心二意的专制主义者，他不是一心一意的，要一心一意他不会来大时代啊，不会。那么我们讲毛泽东主席1945年到了重庆，毛主席迅速的在重庆就把蒋先生看中了。当然毛原来认识蒋介石，他们历史上曾经在广州时期见过面啊，但是今非昔比，20年以后这个啊彼此都是大家毫不相干啊。我这里要讲一下蒋介石心上很看重毛泽东，这里说就告诉你，从来蒋介石没有把中共党内的任何人看成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敌人，但是始终把毛看成是敌人。你们知道，我们知道历史上有过毛泽东不是不在台上，什么毛宁武现在台上的时候，蒋介石他根本不相信什么王林波这些人能够搞定中共，他认为王林波都会被毛打败。1935年的时候，他就把国民党的内部写的东西都写清楚。他们根本看不起毛，他们说王明一到江西苏区就比毛泽东差劲，这是白纸黑字国民党写的。他们因为王明是个书生，大家理解吧？南水马队没有武装，也不会打枪，当然毛主席也不会打枪了。但是毛是一个在那儿开国的第一人，跟简单的书生的，所以国民党在1935年认定王明到了中央苏区就给毛泽东发起，最后在莫斯科的压力下被迫把王明放让他把他赶出中央苏区，因为中央苏区是毛人的家，这是国民党1935年对毛人的一较大，全是自己无名啊，听想象就证明实际上证明什么，没有特务在中国的人，对不对？起码在江西苏区内，要有的话他们就知道，因为王明一天中央苏区没去过啊，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一个道道？一个故事出来的呢？我可以插一句话再说。那么我下面就讲，毛主席看得非常开心，他发现蒋介石这个人啊，叫做什么呢？民主不量，独裁无能，太好了。搞民主他没有太大的胆量，可是也不敢搞独裁，这个对共产党太有利了。大家理解吧，太有意思。毛主席乐观地对他身边的胡乔木，我们知道一个胡乔木是4、5年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时胡乔木和他去，毛跟胡乔木怎么说呢？他说我发现国民党搞独裁的劲不大，尽管我们写的文章人民日报或者人民日报解放不解放新华日报的时候天天在骂他独裁啊一党专政，可是毛自己在内部讲话中他说他发现国民党实行独裁的劲不大，像灰尘一样你吹掉了。我看蒋介石凶得很又怕事的，这样很怕事， 真正大政治家就是不怕事，什么事都不怕啊，天塌下来太不怕。大家理解，你们看前几天塔利班把那个阿富汗的塔里扬那个大佛啊，他提前一个礼拜空军拍了大佛，这大佛一千多年，全世界领导人国际什么什么，联合国科教委就大家在哀求他，请你保护大佛。他图的大，他干啥？他无所谓，所以他就跳啊，就一心一意的谋财啊，他不怕事，就不怕事情。可是毛先生他就讲，先是很怕事。我这个人啊，就讲就是初步的很多，他说我们中国人这个人读的太多了，读书不多，自坏了，怕这个怕那个，瞻前顾后。毛就说，他说讲这个人没有重心，重量的重心。这个重心是什么呢？民主还是独裁，和还是战？他说我发现一下，其实现在没有方向感的，不知道是要搞民主还是要搞独裁，搞和还是要战。他说对最近几个月我看法没有贡献。毛说我们是路线清楚而调子很低啊。他说我看现在是有蒋介石以来从来未有之弱者的弱。兵散新闻检查取消了，这是18年来未有之事，说他坚决反革命不见过。这是毛泽东1940年说的话，他未有说的话。可是外部这个时候又是他老人家亲自修改的，陈伯达写一个很有名的一篇文章叫《战斗的希望》，名字叫《人民公敌蒋介石》。然后啊，他实际上知道蒋介石好像是这样一个举棋不定的人，举棋不定啊。我们说毛看的是很清楚，而且是正确的，正确的。只是蒋介石这个他局中人自己不知道，当他知道的时候太晚啊。那么蒋介石是1948年5月在南京担任中华民国总统啊，担任总统的。这个总统担任的时候，国家情况是一塌糊涂，东北打仗是出现严重的恶化，是吧？那么全面四面开花，就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四面进攻啊，全面开花啊，特别是国土区的经济严重恶化，而且社会状况稍纵不安。所谓稍纵不安，最让蒋介石受到刺激的一件事，居然上海的几千个工都敢冲击市政府，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瞧我们这个工居然敢冲击市政府，他说这个共党搞社会暴动搞到我们的心脏里来了，其实跟共党没有关系了。这个跳舞的妇女，他们就是为生存啊，想改善他们的环境啊，希望政府能够定期给他们检查身体的，搞不大清楚这些东西。这个时候他是以接触这个地方了，他看到任何事情都上升到共党在后面破坏。我认为这件事大家明白啊，学好有以下两个无理进攻政府。对吧？我下面讲，这是他蒋先生1948年5月啊，人民公敌担任的总统。担任总统以后，国家情况怎么样呢？他晓得经济情况不好，他做最后的努力，到金元券的改革，不就是通过了金元券改革？这是1948年的8月9号，很重要的事情。一开始居然是成功的，一开始因为蒋介石他还有他自己的资本，所谓资本就是他还有个老李，他是练功，是他提出来人民要爱国的，要帮助政府渡过难关的，居然当时还有我们所谓的啊没有阶级觉悟的老百姓，他相信的啊。有现在我们有史料看到，什么江沙老太婆呢，把手上的金戒指拿去支持政府去换一个姻缘院啊，蒋介石很激动，到他现在发现人民没心没死啊，还在施政，为什么呢？他们一个星期下来啊，居然收到1800万的，就是给他骗人啊。就是我的意思，蒋介石还有一点号召力，他这个抗战英雄啊，这个面子他是有点垫的。前几个礼拜有号召力，还有一部分老百姓去换钱去，是吧？很快几个星期以后，金元券失败，真元失败。就是中美战争， 美战争造成的军费巨大，导致了国产区的经济全面恶化。由于经济全面恶化，严重通货膨胀，带动学潮和社会危机，进一步的带动人心不满，整个社会处在一个到了一个山雨欲来风满的时候，国民党即将完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你们看，1945年、1946年，蒋介石独立成功，1948年，金圆券失败，就不行了。我怎么讲不行了？这里有数字，太可怕了。1948年8月份到1949年7月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这个伟大的金圆券贬值多少呢？贬值2万倍。那么这个损失啊，我讲的这个巨大的灾难是吧，主要是人们的心理上。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国民党差不多要完蛋，要完蛋啊。当然我们知道辽沈战争、华海战争，主要是这两个战争，当然辽沈带动了平津、华海战争这三个战役。淮海战没打之前差不多，当然人们还有点希望，如果国民党能挺住淮海战役，我们知道历史上的两山北朝、南水北朝一定要守住淮河，光守住长江不行的，同学们你们知道的，守住长江是肯定不行的。大家知道南宋和岳飞都是在淮河，就是取得这一线，如果国民党能保住这个半壁江山、南北朝，可以取得。淮海战役这一失败，解放军到了长江边上，这是100%国民党要完蛋，要完蛋啊！所以淮海战役特别重要。但是我这里要讲，这个军事失败带动经济崩溃，引动学潮，恶性循环，社会大众心趋向麻木，更多的是人心惶惶，人心惶惶，充满不确定感啊。那么我这里有很多我就不讲了。可是我们现在问你们，同学们能知道不知道？1948年到1949年是不是中国出现饿死人最多的时候？没有，就金圆券贬值2万倍，也没有出现1万、5万、10万老百姓饿死的。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主要是社会经济。我这里讲两个原因，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国民党对他自己的，他们认为他们自己重要的社会机制叫做军工教育人员，军人、公务员、教师，教师包括大中小学教师吧，啊，有的是小学工商，啊，到台湾也有小学工商了，叫军工教育人员。金圆券贬值了以后，他实物配齐，所以没有饿死。至于老百姓呢，金圆券已经没有用了。元大头银元自动的成为某个货币，所以实际上这个社会它是有东西卖，只是呢你要用银元去卖，而不是要去买去，而不是用金元去买。所以这个时候并没有出现1948年、1949年出现就全面的饥荒、全面饿死，没有啊。我这里举个例子，也是刚才我讲的那本书叫《枪杆子》这本书写的，拿着东西给我告诉你的。 大家最好是没有热的话，温水也可以。 这个我们解放军啊，驻扎在一个天津的一个民居，这民居这个中校老师，我们看到这个中校老师在1948年、1949年、1949年是什么东西啊？这是很真实一个材料。他发现这个中学校园还不是校，早晨是吃什么呢？油条、豆浆、小菜。中午和晚上是什么呢？大米饭、馒头和炒紫菜，相当于团级干部的小灶。这也就是金圆券大危机，我们人民解放军已经到天津以后，天津的一个中学的教员家里的不可饿食，所以也没有出现就是造成饿死的情况，是吧？那么我刚才讲的造成这个原因，经济崩溃、通货膨胀、人心不稳啊，真的是人心不稳。主要原因是仗没打好，打仗问题。第一个原因啊，蒋介石缺乏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他没有这个动员能力， 始终没有建立一个举国一致的军事体制。蒋介石在1947年就提出一个口号，我们要建立，要进行一个总体战，这是口号，有时候连口号都不能叫。南京、上海、武汉、广州、天津，一目往常，进入开战时期了，那完全日常生活是跟没有打仗一模一样，这根本没有任何战争的痕迹。甚至到了1949年8月24号，这是武汉准备解放了，南京也解放了，上海是5月23号解放了，重庆也消失。蒋介石的飞机到重庆，根据他去的那个秘书，机要秘书发现，这重庆老百姓悠哉悠哉的，啊，这个手已经到了最后的党国最后的关头了，是吧？他会发现这生活跟普通时期、抗战时期没有多大差别，就到国民党最后的时候，整个的没有一个军事动员的这个样子，或者是他没有能力做这个样子。我认为更多的是没有这个能力，是吧？没有能力。当然，下面我们要分析这个没有这个能力。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说他政治上这个时候应该失去方寸，方寸大失。他对美国的公关非常差，他心理上对美国的依赖太强了。我们知道，国民党从珍珠港事件以后，就心理上全面倒在美国身上。美国经常是用这个美元作为一个砝码来平衡蒋介石。啊，我们特别知道的马歇尔，马歇尔是美国算是一个正派的军人，经常关注他，叫他要跟共产党搞联合作用，啊，经常批评他不够民主。但是马歇尔听过这个名字吗？马歇尔啊，非常有名的四星少将，马歇尔计划的这个叫马歇尔。那马歇尔很厉害的时候就是听觉敏感，有一次听了8个月，听了8个月，美元本来供应到要分掉了，啊，就是这里都有材料写得很清楚。美元不到，国民党精神几乎崩溃，就形成这样一个强烈的依赖美国的想法。具体我这里啊，关于美元问题也不多讲，是吧？这是我讲第二个，第三个，他对论更不行，第三个，第二个中间我要补充一个，他对马歇尔，马歇尔对他印象不好，马歇尔对苏联印象很不好。非常非常好。周恩来，现在我们知道周恩来有一次把非常重要的一个小笔记本丢在马歇尔的车子上，马歇尔居然没有看，完全没有看，这里涉及了大量的中共机。周恩来当天夜里非常紧张，给延安发电报说自己犯了大错，啊，说这是不得了的一个事情，涉及了大量的共产党的一些机要情况。马歇尔第二天满地飞叫，蒋介石什么都不知道，他是个正派老派的中共，大家懂吗？他并不是我们传统上讲的是一个什么原辈的主讲啊，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他不是，啊，这就比较单纯的一个决定。所以毛主席对这条要，他1946年3月份到延安去，啊，他是有感觉不错。当然，从原因有很多共产党人啊，艰苦奋斗啊，风起云波的，啊，这个是有重要的原因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一个小原因，就是延安这个时候专门做了一首革命歌曲，名字叫《欢迎你马歇尔将军》。我跟你讲，这蒋介石想不到，蒋介石聪明，或者他手下的那些中间工作人员，他们混不出的，他们可以伸手忽悠忽悠，施惠送餐，忽悠忽悠，是吧？搞党风的人水平怎么样？以后到台湾去以后，痛定思痛，有很大感情。所以，我刚才讲蒋介石对论整个非常不行，从来没有实现过真正的。相比之下，共产党在方面做的特别厉害，啊。那么我们现在知道，蒋介石非常羡慕毛，他在1949年。我们可以知道1949年他的家乡啊，一段时间是遥控不敌，然后呢他是尽力而为，做了一个军舰到上海去，到福州去，然后坐飞机到重庆，到成都，到昆明，指挥从大西南保卫战。他在1949年是颠沛流离，东躲西藏，幸好有军舰和利息，是吧？可是他在日记上居然没有骂毛泽东，他骂什么？三个字，三个事情。第一个， 啊，霸凌不是第一个霸凌过人，所以美国人将来要以十个罪，最大的罪名或者是绑架，这是肯定是霸凌。第二个霸凌一个呢，那白种血统的中国人，以白啊包藏祸心啊，白种更坏，就是白种血，白种当时在怎么看啊？华中庄也是这种啊。那么陷入毛泽东，居然被毛追了到处乱跑的时候，他写毛泽东啊，说看毛泽东所致中国革命战争战略之问题颇有意义。中国革命战争之战略问题是毛在1936年写的一个论述。这篇文章呢，讲就是在东跑西藏的东跑西藏的1949年8月在蒙古，走了以后，他说对他有帮助啊，对他有帮助。他是这么说，他这里称赞共产党是有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方法，是出现了积极性、精神道德啊，就特别欣赏共产党，会检讨、会研究、会批评、会学习。当然，就是说蒋介石想当一个啊能搞定一切的人，就是他现在。他是个毛人搞定，他搞定，是吧？当然，他羡慕毛是羡慕毛的这个人脉，是吧？他想用毛的方法来反他，那么说到底啊，我们说蒋介石呢，他不是一个大的战略家，他没有形成概念的军事思想，是吧？这个人呢，刚才我讲，有的时候三心二意，有的时候明明是自己对。他把你坚持看到，当然我们同时也说了，蒋介石是一个很有个性、性格坚韧的人，但是他有的时候不能做下去啊，一直坚持到底。有的时候他明明是对的，别人反对，反而是听别人的啊，这一点是他错的。包括毛泽东有个评论曹操恨曹操，曹操这人当然他非常对，但是他认为曹操有的时候。有点优柔寡断，讲有这个毛病，优柔寡断，优柔寡断。比如说，1948年2月，国民党派那个剿总司令叫卫立煌，卫立煌这个人到东北当剿总司令，蒋介石他是地方部队，大量的军队啊，40多万，国民党最精锐的部队在东北，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给共产党做的事，与其这样，不如把部队啊往锦州集锐来撤。撤到锦州这一带，甚至再往后撤的话，这样才集中，是吧？这样呢，进可以往东去，退可以往后滑流。哎，这个战略思想是完全正确的。可是他跟魏立煌讲了以后，魏先生不听他，他不听他，他就算了，他居然就算了。那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关系到党国跟存亡的大事。蒋介石不能坚持。再举个例子，我们听说过那个，当时就是他。这个傅作义的人是西北应该说是他的老地盘是什么地方？我们中国的一些地方势力派特别爱自己的老地盘，这可以理解啊，他有人脉关系，有什么东西都在老地盘。我们的这个傅家那边的老地盘是在内蒙古和山西这一带，包括华北、张家口这一带。蒋介石发现这个，你在这儿20多万军队太危险。你应该到华东这一带来，往上来，往这边来。实在不行的话，咱们还有共同好退，往哪儿去？往台湾好跑，对不对？傅老先生呢，当然都可以理解，他是地方势力派，他这个讲就是可能是包藏祸心。你把我这边搞，是不是想把我军队取消？我们知道中国军队的最爱或者地方势力派，什么东西都没关系，都没必要。最爱的是自己的军队，有人就有一切。啊，所以枪杆子里出政权，不是毛主席的发明。所有中国，我们近代从曾国藩以后，特别从袁世凯以后，各个都知道的道理，就是有兵则有权，有兵一切都有，是吧？省长无所谓，我就有兵，我肯定是一个省长。这是过去我们中国老兵发展一般都有。所以傅先生不肯去，不肯把军队调回来，不肯调回来，蒋介石也算了，对。当然，我们应该讲，只要把部队保存下来，地盘和地盘是次要的。毛这方面看得最清楚，对，军队第一位，地盘无所谓，对不对？地盘没有，我有老板，有军队就行了。啊，刚才我跟你讲了，蒋介石呢，他没有一个概念，就是军事思想， 他不是一个这个大通思想。当然，台湾吃了很多啊，先唐思想，后来政治思想。从网络上来说，这些老科书都不太好听啊。不像毛还真有一个是叫十大通识原则啊等等。我这个蒋先生这个人呢，爱国的大好人，他早年在师范学校读书，是我们这个僵硬的那个日本的或者土司式的那种僵硬的战法训练太深。他对军队的指导是高度教条主义的，其中一个最大的缺点叫越级指挥。越级指挥，我们知道像这样一级的，毛泽东这一级，最多只能是给林彪啊，或者这边给陈诚的一个建议、一个指示，我们能不能指挥到下一个团长？不可以的，战争的情况瞬息万变。这些具体的一个团的，什么一个组的，这是一个营的，我们应该是高度尊重这个主观意见，军事主观管事的主观意见。作为大统帅，不能指挥到团这一级，一般情况下不可以的。可是蒋介石，我们蒋介石，他是非常喜欢指挥到底下，他指挥到底下，经常底下发现他有问题，但是为了尊敬蒋少将，他们就按照他说的去做，造成很多很多问题啊。这里我就不多讲了，大量的问题，以至于他的亲信何应钦，何应钦我们知道这是他的亲信，何应钦有几次在开会这时候，甚至当面上蒋介石提出了他，因为到了党国回光的关键时刻，现在不做了。不，所以说你们按讲蒋介石应该听从他，但是自己大骂，培养他二十多年，毫无长进啊！这个何应钦现在居然学了共产党的方法，在骂屁股，在骂，而且和白利，白崇禧他身上是天敌，居然和白利一唱一和，因为白崇禧是非理系，白崇禧批评他，他更不能接受，为什么？他的本地系批评他，两个人在一起，蒋介石。就批评他一个问题，就是越级指挥啊，这是他的一个大问题啊。那么我刚才讲他教条比严格到什么程度？他具体指挥怎么秋瑾应该像这样的一些人呢？他告诉他们打仗应该怎么打啊？每天行程呢要20公里为度，这编号啊，至多不能超过25公里。走路的时候应该怎么走呢？前面叫尖兵、前兵、前卫。本队、后队、侧队，他老人家把这些东西都句句提起的指示他的这些学生。你们说怎么对付共产党？那共产党打击仗的事情，有的时候他是完全没有章法的，就是随机应变。大家知道吧？随机应变，一切以消灭敌人为目标。可是我们蒋先生，他前兵后兵什么？他按照这个，他好几个电报书记里写到，重骑应该改到哪边？改到第二队，改到第三队，他经常做这件事情。给他一些不同发电报，我说他真是天真。当然，今天我们这个事后总结呢，有点天真了，有点天真了。所以他有他的战略战略，台湾是否合作啊？分析蒋公的军事思想，我蒋公的军事思想是什么？我给大家听听看，你们就知道他的军事思想是什么。他的军事思想叫口袋战术，反口袋战术。坚毅心理主动攻击，防守有功，防守有防，这些叫做永远没有错误的教科书在里面。你们看我们解放军初期的啊，这个大概是指挥学校就学这个东西，攻守有防，防守有攻，这要是能够大的战略思想，这没有错，而且错没错，讲真的就是这样啊。所以他的教条第一限制了战场主观的灵活性和机动性，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在东北用人不当，在东北这个地方用人很重要。比如说我们任用的总帅是什么人？他一开始还用一个什么人？熊昌辉，到时候熊指挥，这个人是很关键。东北这个地方啊，非常复杂，要对付苏联人，要对付伪军，还要跟共军打交道，还要跟美国人打交道。啊，非常重要的是，他写的老班长，江西省这边的老班长叫熊世辉，他很就是有问题啊。这里我就多展开了，他用的那些将领好像似乎是一个都没了。 我这个需要比毛什么情况下，在这方面，毛在东北右边，他是很清楚，一切都是一小时。本来他目的是什么人呢？不是跟你们听说过很真的说法，那是不行。陈真的是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时候，陈真啊是刘少奇派他到，以他领衔到重庆，包括林彪那些都是受陈真去接触，陈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个人是长期的党领导工作，他虽然是在 NPD 干，但是他是 NPD 的党委书记，我们陈真同志不敢打个招，没有打个招，但是他们刘的关系非常密切。他是刘的保护下，刘少奇的保护下，所以刘少奇呢，在当地手下的发现人呢，有高刚，有张文坚，有林彪，等等，都要听陈的评论。陈的看法以后和林彪发生冲突，因为林彪是兵人，但是陈真的是有可能，而毛的对陈真印象也非常好。为什么呢？毛现在我们有材料知道，中国共产党党对海外的在毛之前没有跟海外税，没有跟不是海外税，王明关税都没有。从毛之前海外税开始，海外税要有第一个人带头了，他们就大家起身了，像这样子就有人喊出来了。一开始大家不放，像周恩来那些人，不好意思喊他了，对不对？我想的是40年代，40年代是红军的第一个案子，所以他是刘少奇同志的亲戚代理，又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所以到东北他不舍得，可是他不领着，他就看到和林彪发生冲突，这发生冲突以后怎么办？毛马上把陈真调回到西北方，让林彪组织东北的一切工作，党政军最高负责人是林彪，林彪是中央委员，但是他手下管三次的政治局委员，所以这三次的政治局委员要向他汇报，但这里面非常时期，对不对？所以用人很重要，而蒋介石在这个时期，他内部在东北用人的时候，经常发生矛盾，以前吵架等等。可是自从用了林彪以后，关系全都起色。就46年的7月份用了林彪，到48年19年，果真林彪不仅是把东北解决了，而且是和东北一直打到了，所以他用人非常重要。那当然，我可以说毛这个人也是有的时候很固执，固执啊！什么叫固执呢？就自己认为自己对，你一定要听我的。他在东北打仗的时候，多次和林彪发生争执啊！他曾经在1946年的4、5月份上面，关于就是刚才我讲的四平坚持战的时候，他要求林彪一定要死守，死守啊！再打的伤亡也要死守。林彪可能那他发现伤亡太大啊，有很大的这个降下不行，毛主席都没有了。最后林彪终于说服了毛泽东，毛泽东不高兴，但是呢，最后还是同意了。我的意思是，他还能，他是一个自我感觉或者说也是非常希望别人听他的人。当然，他多数情况打仗，大的感觉是比较对的，大的感觉比较重要，有所谓的问题。比如说，他说要把赤城天变成东方马镫。东方马镫是什么概念？毛泽东从来没打过这种仗，就死守一个城市，管他个很乱，大乱死人，没有过。一切以保存有真理讲原则，这是毛泽东的哲理。东方马镫是王明建的办法。东方马镫就是你们知道，1938年保卫大武汉，把大武汉当成东方马镫来保卫，这以后成为王明和周恩来的联名错。可是过了10年，毛泽东主席要求林彪啊，像保卫东方马镫一样的保卫赤城天。最后他接受了林彪的提议，不行了。建国以后，这话他也毛泽东全删掉了，是吧？那么我的意思是，这个还要听从意见，这个很重要，是吧？那么比较起来看的话，共产党的这些统帅的形象。相对多一些，我认为统帅型，比如说许世友、陈再道不能叫统帅，他们是接触的人是这样的，对不对？但是领导他的林彪、粟裕、刘伯承这些人可以称得上是统帅。蒋介石手下的这种统帅，我算了算，单个是什么帅？我不知道哪个统帅，大概除了蒋介石算统帅，真的，粟裕算统帅吗？不算。 孙立人是不是主的好像有点像，是吧？其他什么郑东国是不是主的好像也不像，所以他的统帅很多，将军是吧？这个我要提到蒋介石用人最大的问题就是看派系，他日记写的清清楚楚，他是怎么看人的，看人是吧？第一个看人是谁的人，第二个看人身衣服，就跟我说是不是孝忠是吧？就是这种人身衣服的关系是吧？那么白崇禧是国民党内出了一个大错，非常杰出的率性的这样一个人才是吧？就是这样，蒋介石不喜欢他，因为他不是蒋介石一起的嘛，对他的聪明才智得不到保证。而他最喜爱的什么人呢？最最喜爱的是那个叫胡宗南。胡宗南在关键时刻掉链子，辜负了他的校长的栽培之事啊！我现在重新休息一下，休息个五分钟，我会准备休息五分钟，然后我再继续。今天和明天两天，但是我今天有一些事儿，所以明天就要回去，把今天和明天定了一些，所以今天会稍微时间长一点。我也有一个代表。 看到这个电影了，我见到这个。刚才我讲的这个蒋介石入伍的，他是看派系，我是看是不是跟他人身衣服的关系啊？比如说像戴笠啊这样的人啊，跟他有人身衣服的关系，他特别喜欢啊，特别有才能的。当然他要看，这里我有时间讲，蒋介石这个人呢，是我的性格。他非常羞，他入伍了，他要面试，当然现场很多地方的面试，他非常在意长相。当然，这长相他是要看这个男子的什么意思，他要看你的感觉，是吧？他要看，当然这个看你为什么看得懂，你看得懂，是吧？他经常在看人的问题上出现问题，而这个人真的是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新旧时代过渡的人。他是1880年生的，我们可能用今天的眼光，要是那个时代，前清时代生的人，在前清时代他生活过一段时间，所以过渡时期，过渡时期呢，一定有很多过渡时期的这种传统的一个，这里不等。哎，我这里说他有这个特点啊，看人啊，入人有问题。当然，国军的这种素质啊，这个。当然，这本身是个大文章，就为什么会到40年代后期整体下滑，下滑的是如此之严重，啊，如此之严重。用国民党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只顾自己，见死不救，贪婪之怒毫无根基，这是陈诚对国民党的降头批评。贪婪怯懦，毫无根基，打仗就是保证自己实力，最后大家是最后的。这个就这样啊，谁都要保证就共产党在这里，大家共同为了共同一起的啊，真的是这样一起的啊。那么这里我也讲了有多种情况，包括邱庆人也是这样情况，蒋介石也骂，在具体说骂，那他现在是这样，是吧？毛人根，同学们听过他的名字吧？军统特务头子毛人根，戴笠死了以后，毛人根是军统的负责人。啊，这两天嘛，最近好像就是我看一些报纸上经常提到他，就是被遣出这个电视，啊，这个毛人根是不是？毛人根在东北啊，这个辽沈战役失败以后，他有个总结教训，军统特务都是总结的，为什么会失败？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像一些大城市，像沈阳，有他大的，像北军未必敌沈阳，北军还没来呢，就共军还没来呢，守城的那些司令、市长，都辽宁的陈主席，全部提前跑。经常我们发现，这个城市不是打下来的，他早就自己跑掉了，啊，沈阳就是这样提前跑掉，让共产党更容易在。所以军统他痛心疾首，写了一次报告的表现，是吧？痛心疾首，包括我们南京市啊，南京市这个解放情况，跟我们今天大家知道的不一样的，国民党全部跑掉，没打仗，没有真正打，没有打，是吧？全是提前跑，提前跑，一天是真空状态，是地下党在维持，解放军第二天进城，啊，合理的进城。是吧？你们看到的人民解放军战斗当中这个照片是以后拍的，不知道是什么。我也不知道真是。大家知道吧？国民党是望风而逃，吓破了胆，完全吓破了胆，是吧？所以淮海战役以后基本上不打了，他们逃，不能不杀，啊！现在我们有数字，大概整体投降是187万，187万国民党军队是起义投降的，是吧？那么虚报战功，蒙骗上风，成为国民党军队的常态。最典型的一件事情是1945年10月2号，这一天同学们可能知道是一个对国民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国民党整体是兵败三倒，大失败，可是这一天啊，居然是天安门屠了。我们人民解放军进攻金门失败，是国民党所谓的金门大捷这一天。可是我们知道，国民党因为从1948年到1949年全是失败，突然得到这个喜讯以后，蒋介石他在日记上写，他几乎不敢相信，他怀疑这是假情报，就国民党就失败了，然后报给他的假情报，他很可怕，就是底下天天在报假消息。对吧？所以10月29号，国民党军在金门取得对战以来，啊，1948年、1949年以来第一次胜利。蒋介石怀疑这个消息是否是真的， 是不是又是下台的？啊，就到了这个程度。那么好了，下面我还讲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另一个问题，就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败和共产党对他大规模的情报渗透有没有关系？这是现在我们很多人很关心的问题，是吧？很多人很关心的。那么我下面要讲一个问题，是吧？我们叫大规模的情报渗透，是吧？那么在几十年来，我们同学或者认识或者很多研究都没有注意一个情况，我们大家都知道抗战或者就是内战时期或者叫解放战争后期，解放军共产党全面的渗透到国民党政府的中间，打了政军系统这个工作。可是我们同学有没有想过，在抗战之前国民党有没有过这种成功的事情？而且共产党有没有过这种成功事情？共产党是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四九，简直是全面开花，打入到国民党的所有多少机关，这是事实。可是三十年之前有没有过？我告诉大家，几乎没有过。所以国民党为什么前面这么干？这个嘛，他有道理。共产党在三十年之前唯一的一次胜利，就是提前起来的了不起的情报成功，就是钱壮飞的事件，也是跟武汉有关系。1930年4月，中共的特科的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大家知道吗？他在武汉，那被国民党抓了以后，看见以后，中共潜伏在国民党的中共这个特务机关的这个负责人叫徐恩珍的身边的机要秘书叫钱壮飞，钱壮飞知道这个消息，知道这个消息紧急密报上海中共中央，所以周恩来等人赶在顾顺章之前。把中共中央的情报机关全部撤退了，党中央否则要在上海1930年4月全部调查。就钱壮飞是一个中共成功的打造国民党核心功能的一个成功的事情。可是我要讲的是，这时间是1931年4月，在1931年4月以后，就再也没有瑞士成功的胜利。我想知道，其实是有些。是吧？这个同学们你们都知道，所以我们很少看到好像这个。相反，国民党对中共领导机关的渗透和破坏，在这个时期，它是非常成功的，以至于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电视剧在这个时期，我们看到电视剧是反过来共产党成功的，共产党曾经失败过，大失败的，没有看到电视剧不好，是吧？那么，我这里要说的是30年之前，特别是1933年到了1933年，在上海中共中央几乎这个地方是几乎了，就完全无法再上升，只有搬到江西的中央苏区。如果没有中央党的保护，党中央机关就无法生存。那么1933年到1934年，中共中央在上海有两个，有一个中央局，是吧？中央局有两个中央局书记，啊，就是地位很高，相当于跟张中天一个档次。这两个书记被国民党抓到了，抓到以后都判决，都是对，都不知道干什么，啊，因为不太好意思讲，所以我们就一般不太多讲，啊。我刚才前面讲过，怎么会呢？主要原因是这个时期国民党处在上升阶段。37年之前，国民党总体上是上升阶段，是吧？我下面要说，中共情报工作的全面转型是在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抗战给共产党提供了一个打入国民党要害部门的最好的时机，而且之前不存在这个条件。为什么这样说？国民党曾经在那个短时间内，也就是1937到1938年这一段时间，它是改变的，或者用毛泽东话讲，说这个时期国民党抗战比较认真、比较努力，这是毛泽东话讲。当然，毛主席上台的时候还没见到我们了啊，但总体上毛主席讲的，这个时期武汉解放军国共合作应该是相当不错。国民党没有有所改变呢？我这里要讲，就在这个时期，因为一年多时间，他对共产党真的是比较亲善，也亲绿。 刚才我提到这个污蔑性的词汇叫奸匪和奸军，是38年11月以后才产生的，37年38月没有提，啊，至少这个词基本在国民党内根本脱离不了，啊，37年全面放假以后，啊，我这里要说的是什么呢？国民党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政府组织叫中统，一个叫军统，一个叫中统。中统一个叫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军统呢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简称军统。中统是党的调查和保卫情报系统，军统呢是国民党军队的保卫系统，或者叫反间谍机关。居然这个中统啊，反共最厉害的，是吧？把共产党搞得在上海在全国打成戏，根本不能蹲的，这个中统到了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他自我什么呢？把，啊，反共的人员遣散了，他全面抗日了，他就留下一个办公室，原来是一个强大的反共的一个组织，由于全面抗战双方合作。他就有了几个办公室，一个办公室有了几个人，5、6个人、7、8个人。他跟共产党亲密合作。我们大概一段时间呢，或许半个时间。我特别要说，国民党曾经网罗过一些中共的叛徒。中共叛徒啊，是以31年到36年这段时间，是中共打破叛徒成长型的时期。这个时期啊，是特别有叛徒，啊。这个叛徒呢，国民党在这个时候他很会用，我这个要讲国民党啊，31年18事件之前抓住共产党杀了多，雨花台杀了很多共产党，这是蒋介石一个很大的罪过啊，摧毁青年精华，因为共产党很多人也是爱国的。可是918事件以后，他受到全国抗日的这个很大的压力，他觉得这个时候再杀共产党好像不好意思，因此呢，他就劝其自走。全国设立了很多反省院，比如说苏州反省院、北京反省院、天津反省院，这就是文革中间文化大革命中间抓叛徒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我们很多同志老范啊，都是在给国民党抓了以后啊，写了一篇东西。我对3名同志认识，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社会，我最后认同孙中山和共产党，从此悔过自新。这是一种既定的固定格式，只要你写这个，不死，国民党不杀了。这个31年9月8日以后，国民党修改了屠杀中共的政策，除非你不死。而我们大量的同志都死了，我觉得不行，我们这好有名的一些知识分子，好有名的党的高级干部都死了。都写以后呢，我刚才讲。到用人之际的时候呢，给他记忆，但是呢，37年38年重新布党，重新布党，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吧？重新布党啊，所以国民党中统的统计官里面，50%到60%的人都是前犯，中共前犯，全部到国民党中统，这些人是最了解共产党的，最会对付共产党的人。可是抗战的时候，他把那些大叛徒、小叛徒全部遣散回家，任其自由发展。所以国民党是一个马马虎虎的党，大家知道，他不是一个很认真的，他是很多事情做起事情来非常马虎，不是像潜伏写的这么厉害，一点都不厉害，是吧？潜伏的电影是一个好多文学大师，是吧？我看你电影不是全部看。那么我要说。由于这个国共合作出现了一个相对好的时期，这个时期就是我们领导同志安插派遣情报英雄到国民党的最好时期。情报英雄啊，用国民党话叫凤蝶，我们叫情报英雄啊。那么我们讲这个时期是大渗透时期，大渗透38年、37年，包括39年上半年。是哪些同志搞的呢？一个在武汉，一个在重庆，主要是四个同志，一个是周恩来，第二个就是董必武，我们尊敬的董老也是中国武汉人，就是傅云，他是中共情报的大的领导，但至于大多数人不知道， 还有一个也是情报工作的一个重要领导，就是任永超同志，他也有情报啊，他主要对进进高级公关， 国民党的官太太呀、官太太呀、富人啊、妇女啊，他非常有亲和性。 有亲和性，大家知道吧？所以他也是情报工作很重要的职位。还有一个就是电影工作，所以这四个工作是比较高的情报工作。我可能主要是这样，从这头看，当然在延安还有是吧？这个康森啊，在上海有潘汉元啊，还有李克，但是在武汉这几个人是差的。那么开始挖掘人呢，具体有一些我就不讲了啊，像这个熊向晖啊，你知道的，熊向晖啊、张武平啊、王超伟啊，很多很多啊，一个人可以讲一串故事出来啊，这个非常厉害。还有一个叫沈安啊，沈安呢是国民党的武当小姐啊，居然1938年啊，周恩来就把他派到国民党中常会蒋介石身边做书记员。所以从1938到1948，蒋介石开任何会议的记录他都知道，就打不到敌人心脏。这个沈老太太今天还在北京，还在，是吧？归共产党地下汉党，很多人这里啊，他们在比如说地方军派这边也派人了，在工商界人士这边派人，还有文化界人士也派人啊，就是只要有用的都有。那么我下面讲，更了不起的是对前特党人员，前特党人员就是前叛党啊，也做争取和感情这个工作，感化工作。我们知道，尤其叛国，他叛国是没有办法叛国。当然，我这里不是要宣传叛国哲学了，大家理解吧？他叛国是怕，他头脑一脑子共产党思想，还是那个，他只是临时怕，他想叛国。现在他过婚了，他想回娘家了，大家理解吗？很多这样的前叛，对吧？他们这些人呢，主动想回中国为共产党再做工作，是吧？这样一批人，共产党一般不给他们党员身份，给他们一个什么东西呢？叫他们为党工作，接受党的老爷，是吧？所以这些同志一般派不了，就个别的经过中共中央的批准，重新入党。他不承认以前的党籍了，有的人是20年党的，他是33年党的，前面承认40年的，但这样的人呢是极个别的，多数大部分人都有的。那么我的第二点，下面要分析一下，为什么在1937年以后，这么多人为共产党做事，可是在1937年之前好像没有。啊，这里我们要实事求是的。37年之前，很少有人志愿的为共产党党的国民党做情报工作，很少，几乎没有。啊，37年以后，主要原因我跟你讲，第一个，中共有抗日的倾向。这个平型关大战，平型关战役啊，赢得了国统一，很多就是很多人的分析，啊，这是特别重要的，共产党抗日，特别是打了平型关。第二个呢？这个大台军啊，国民党大台军啊，非常希望联合共产党，因为他始终把蒋介石在孤立他，他愿意共产党跟他有关系，共同情报，是吧？这个当然这里我们要多次讲，我还要讲前面，包括红军长征的时候，我们大家知道突破了几次分守线，听过吧？4次分守线，前面3次基本上共产党的，都是跟地方西派事先打，到现场发动枪，让红军过去，因为他们不愿意。这个南宁这里共产党啊，怕蒋介石借此机会来搞他们啊，所以这个时期的地方军派非常愿意跟共产党打关系，拉共来制剑啊，所以这个呢，也给共产党的情报工作人员呢，进一步提供了大量变革的方便条件。第三点，共产党这个时期的共产党有廉洁和奋斗的倾向，非常廉洁和奋斗，而国民党开始官僚化。国民党原来是一个革命党，国民党啊，搞清楚了，1927、1928年、1929年，国民党很严重，国民党的腐败，真正严重的腐败是抗战时候，在南京时期开始腐败，但是不严重，啊，不严重，真正严重是到重庆以后，是吧？我们很少听到38年左右国民党在武汉时期腐败，几乎听不到，你们听没听过？重庆时期开始腐败，是吧？那么。 由于国民党有官僚化，有腐败，国民党中间刚才它里面是一个俱乐部，什么人都有，社会主义者，甚至有社会民主党之类的人，他们很羡慕共产党，很愿意帮助共产党，很不服共产党。第五点，我要讲共产党在这个时期有民主的形象，他很民主，他天天在《新华日报》上要民主啊，反对独裁，反对党专政，很多共产党、国民党里面的人非常爱国，他们愿意去为他们付出。啊，以前呢，我们这个时期几乎听不到这些有共产党工作的人去为他们，都是这样的，是吧？所以蒋介石搞的一个党啊，一个主义啊，什么东西啊，影响很多人的，他们转而对中国工作。还有一点，我要说的，中共平民的形象，平民的，我们中国在治理过从这个社会上，啊，社会思潮上看，就是同情底层，同情穷人，成为一个很流行的事情。傅老师，这里面他非常熟悉啊，很多人大概就是认识，什么陈独秀的同情，胡适也会同情，什么人都同情穷人，看到穷人的事情真的有点不忍。他自己不一定能帮助穷人什么，但是共产党看起来帮助穷人的，他很爱慕这样的，就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时期共产党中共有平民之形象，是吧？而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和一部分官僚，他有民粹的形象，民粹的对比较尊敬老百姓。还有这个原因，我刚才讲的就是原投资的那些叛徒，他们不好意思，他们歉疚，不好意思，想重新为党工作立功赎罪，这样的人要多。所以综上所述，就一大批人为共产党做事，啊。那么这一切在三七年之前是不存在的。那么下面我讲国民党，国民党是什么啊？它是一个外表西化、内部非常中国化的，什么意思呢？共产党不太讲究什么人情啊，七大姑八大姨啊，你没听说过什么七大姑八大姨，这不太讲究，除非最高的领导啊作为照顾，一般是不行的，一般不行的。你们听说过110有一个代师长叫陈光，他是抗战的名将，还有我们的这个人在50年代以后，就人间蒸发掉了啊，不是这个，当然他犯错误啊，病死啊，他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广州。49年在广州，他是广东省的这个军队的负责人，他觉得是成功的老农民，是吧？把家乡的七大姑八大姨什么侄子什么东西全都拿挑出去，搞了一个训练班，把他们全部介绍到军队中，这个担任人事处的保卫处的干部去了。这个事情出版非常，就连这么重要的啊，陈光同志110的前师长，当然他要是他错，因为他犯了巨大错。违反了党规，怎么可以把家里的人一起拉到党内，拉到军队里面呢？国民党是谁？国民党只要你认识老同学、老同乡、七大姑八大姨，全部可以叫共产党。他有审查，他审查都是形式，这个我可以啊，大大便于中共的政策，他是非常拉拢的，他有政工组织。我的学生就是当年国民党这个所谓政工的，是吧？表面上形式主义都有，可是不行，是吧？他不能真正做到他的一个组织的联系，这跟他这个党没办法。所以我们讲，他是一个，有人说国民党是一个列宁主义的，他不是一个完全的列宁主义的，他是次级列宁主义的，次级列宁主义的。中共是完全的列宁主义的，是吧？我举个例子，江青应该是在的话，全是军人嘛。江青一个哥哥解放以后想见他，各种很困难，要通过在他身上，他哥哥就挑毛病警察，就这个事情啊。最后江青他不敢见，毛泽东其实啊，不能一点人情都没有，就同意见他的这个哥，这个哥哥叫李干青，见过以后也就是一个纪检铁路的一个一般人物，啊。根本没有把他这个怎么弄到一些当大官的很多东西，如果在国民党这是很容易的事情，啊，这种事情一样的。所以我的意思是，他的情报部的事情，如果大人敞开，热烈的欢迎，欢迎欢迎，大家都来吧。我举个例子，蒋介石当然是一个权威主义者，权威 他们的功能很僵硬啊，他的学生看到他就要医生打什么针进来，可是他给他的学生写信都是写地地啊啊，不是拿中南地比如说的话，他是以修和地之称的，这是很少见的。中共呢，在早期二零年的大革命时期，还有一个任之修 NID， 有的没有的，没有这些人就能提这东西，这就是很明确的。那我们讲工作关系、工作的关系，没有什么体系冲突关系。啊，国民党是比较整体化的。啊，当然，那个我统战的时候，那是另当别论，冲突到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那么，我这里要提到，像罗振文在1988年他写过一篇文章，看到一句话，讲的非常对。他说啊，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情报部不容易，渗透到国民党的机密决策部门，及时准确的提供给党中央、中央军委各种战略性和动态性的重要军事情报，为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解放战争的战略战略战略方针提供了主要依据。使我军始终对国民党了如指掌，始终掌握了战争的主导权。我觉得杨振文不是宣传，是事实。我为什么要这样？可能因为你们光是找杨振文的名字，不知道他们过去是干什么的。杨振文从1953年到文革13年，是代表党中央领导中国的情报和反间谍工作，所以他本身就是情报工作的代表，是他。大家理解吧？所以我没有讲，是啊，哪个同志讲话，他的讲话有份，本身就是情报工作的人，至于他的情报工作员，大多数人不知道啊。那么这里有很多例子了，我这里不多讲了啊，全是拿不到国民党手里啊。什么沈安啊，前面讲过，陈向辉讲过，还有刘水啊、郭汝瑰啊，这个郭汝瑰是国民党三厅的厅长。啊，他经常有军力情报，在淮海战役的时候，他有千份军力情报要转送给中共，但是由于突然出现了什么问题，千份军力情报没送出去，他把千份军力情报消耗掉了。这个人功劳非常大，啊，以后在1949年他在宜宾地区起义，他当时呢，李大钊同志是这个时期的川南军区政委，也是一个中共干部。李大钊告诉他，阶级内部谈何容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他工作虽然大，可是他千份情报没有送到党中央，他自己去消灭掉。所以这个老同志建国以后是南京军事院的教员，1957年参加了中共干部，1982年参加。就跟我的意思是说，任空情场，我们讲白话，讲通俗的话，他很有功劳，他把最重要的功劳东西拿出来要给共产党。等到为党工作，可是这个东西呢，由于种种原因，这现在你材料没有递交出去，所以你虽然一心上了，但是你东西没有交出去，所以他是1982年才知道。所以这个郭同志，国民党还一直恨党啊，恨之入骨，说他是个大鬼爷爷的人，我这个有点为冤枉他，因为他有心爱党，可是情报没送出去。郭汝瑰同志是1927年大革命时期的党员。大革命失败以后，就到了共产党。到了抗战后期，要跟重新归队。我们经常一个革命的同志，到他那场工作，就是拿着草鞭，所以一直跑到82。对，这个霍将军啊，很不错。这个是一个他为党工作，情报被送出去，还有一个情报送出去的一个同志，这党对他就没什么意见了。解放以后，官在松江，就是。要看革命功劳，那么这个就是谁呢？我要写的话，那叫韩念神，韩念神是谁？韩念神啊，可能在座各位可能不大清楚。这位同学的儿子我认识，早几个月前打电话给我，他告诉我他原来在某个省一个图书馆当馆长，可能现在也就那个任功行赏，因为当时功劳很大，所以他现在是某地排办的主任。然后呢，他现在负责对国民党前途公道的两个是做主的。他这个，他跟陈诚的儿子关系特别好。陈诚一报，陈诚公司陈玉安呢，一报打过，他负责这个。可是前途主管馆长转念成为了共产党，因为他的父亲是韩念臣啊。怎么这个韩念臣 中学生同学呢，他是四二年，1942年，刘守备同志介绍加入中共情报系统。他在1947年华中地区啊，在山东打了一仗，叫莱芜战役。他是一个师长，他主动在打仗关键的时候跑掉，消失，让部队啊整个失去了方向。这整个他的部队找不到他人了，然后是一个混乱，第二个混乱的说明。然后他带入了他的好长官叫李宪洲，李宪洲这个人是个军长，对吧？74军的军长李宪洲呢，由于他这个师是个关键的，74军的主师，他一乱以后部队乱七八糟，然后把李宪洲的连夜防军把他抓起来了。然后把李宪洲的4万人全部交给我们，说你想看看空档啊？他临阵跑，临阵消失，他是主动的，韩立人同志是主动的。这个下个故事还没有完，他的故事真是不幸，我觉得以前挂在手中。他不幸还没有演完，他的曾经故事啊又翻过来了，就是他这个师啊，在青岛有一个师的办事处。但是他找不到这个师长了，师长到什么地方去了？他赶快跟共产党说，他还要回到青岛，还要继续为共产党服务，就装成一个混战党当逃出来的一个这个韩师长。陈毅同志派了一个情报部门人员随到韩师长，再回到青岛，不要知道找不到韩军。为什么造成这事？因为这个时期啊，我们这些领导同志啊，差不多他们都是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研究的非常透彻。韩立人在1930年中原大战的时候，当时他还参加解放军，他曾经救过蒋介石一命，在中原大战中救过蒋介石。蒋介石这个人是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大家知道吗？救过他，居然蒋老爷子根本不怀疑韩立人，居然已经是跟陈毅谈好的，又不在解放。蒋介石居然给他非常的委任，是吧？给他当国民政府参军处的参军，很多重要的战役都让韩立人参加具体的角色。然后韩立人一知道情报以后，马上扑通跑到上海去，找个机会就到上海休息，把情报送出去了。建国以后当中央，所以国民政府就是这个建国以后就是普通的军事学院的教育，还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这地方讲的蒋介石这个人啊，很多人告诉他啊，比如说像哪个人是匪谍啊，刘匪啊肯定有问题，高明会有问题，他问他自己，他喜欢他，他有个特点叫用人不疑。毛主席呢有个特点叫不疑处也从疑，这是两个人，这两个人的非常非常明显，是吧？我们没有时间展开。那国民党在抗战初期唯一成功一次打入到中央军委的一个人，这个人是以后的国民党的一个高级干部，曾经在70年代当过台湾的军情局的，叫沈志岳，沈阳的沈，志武的也是岳飞的岳。这个沈志岳啊，当年伪装成啊上海的左翼学生，他用的外语枪法居然会双枪啊，又会讲马列主义大道理，混入抗大。混入到延安抗大以后啊，因为他才华出众了，被介绍到毛泽东的中央军委办公室做收发、管来信、收信、登记。我们说已经很重要了。哎，毛泽东看他好得很，因为毛主席啊喜欢用那种工农出身、文化较低、有淳朴的产业感情的，对不对？你这个人说会道。啊，又会马拉松，又会俄罗斯的，又会双枪，但是他又找到了证据，最后呢，找了理由把他驱逐去了，驱到江南新四军。这个整个到了新四军以后，偷偷又溜回到国民党。这个人是国民党唯一成功打入到中共要害上的，是给毛发现的。你们看，毛的眼睛多厉害，很厉害。当然，当时还没有缺少证据，因为这个人太优秀，因为他是两个背景，啊，所以毛主席喜欢用红烧，红烧很他，但是肖正也喜欢用红烧。我有个朋友，这个朋友，文革中做这个老人家了，他做肖正的肖主席这个同志， 那我曾经就问过他前几天，我说张鑫怎么会看上你呢？ 给张鑫看一下。我说你是看 上你了。虽然李叔啊，有的时候看什么看样子看谈子，我们只不过就在讲谈口三个这个老命运的声音啊。虽然中国人民大学，他是前人民大学的哲学系的学生，估计他是前编辑，可是长得是一副道道底的山东老农民的脸和嘴，江西就这样，大家理解吧？江西不要用我们这样看起来是戴一副金丝眼镜的，肯定不用，他要用的山东老农民，这点我估计他的逻辑是一样的，是吧？一样，所以蒋介石跟他们不一样啊，蒋介石喜欢搞一点文化的东西。他们喜欢找一个文化低的人，阶级感情深的人。所以我这里啊，下面要再讲一下，我时间，你看到十点了，我下面要再粗略的讲最后一个，八百万年以后，国民党差不多是大驾将倾，蒋介石知道，可是他要尽人事。尽人事啊，无力回天，但是要尽力啊！蒋介石非常清楚。刚才我讲过，他一恨美国，二恨李宗仁和赖声喜啊。那么他对华很信任啊，他恨特别恨国民党，死到临头还真的有。这里也有很多例子啊，他特别恨赖声喜，因为赖声喜这个时候1949年、1939年、1923年曾经逼宫。意思是逼他下台，就他到美国去，对吧？蒋介石是他的友人。那么他甚至，蒋介石甚至自欺欺人，他其实过很多天天在自欺欺人。什么原因呢？我的军队这么好，武装这么好，怎么打不过共产党呢？这个原因是，就他底下人好。这就是他怪底下的下属好，没有执行他自己的命令，是吧？当然也怪美国人好，关键时候应该是他。那么蒋介石这个人头脑很清楚。啊，我认为他虽然有的时候是有问题，但很清楚。怎么看到他老兵也是什么呢？他对空军特别爱好。空军啊，我知道国民党1949年这里有淮海战役以后，淮海战役以后，南京的国民党的要害部队全部开始撤退，往台湾撤退。撤退需要两个东西，主要是海军，第二是空军。蒋介石特地跟陈诚打电话，说你一定要爱护空军。对到台湾的空军，他们的报销一定要做来翻译报销啊，因为国民党撤出去没钱了，打仗打空掉了，钱非常少啊。那么我们说这个空军对他帮助太大，是吧？没有这些空军，国民党很多军政状态就跑不到台湾去。特别是1949年12月，我们说真正的国民党团灭亡的时候是1949年12月。这个时候是在1949年12月在成都，大家知道最后国民党迁东迁东，南京迁到广州，广州迁到重庆，重庆到最后阶段在成都。蒋介石是1949年12月10号离开成都的，从此就没有再回过大陆，是吧？国民党的这些官员呢，都在成都在飞机，等谁呢？谁来安排呢？最后阎锡山呢？阎锡山这个人还是比较有意思，他的老巢三星共产党在了以后，他就进入中央了，他在国民党中央当了院长，以后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分配机位。我说国民党他头脑没有完全乱，他要他写的他写的过去出了重新，很多中共老教老派他在这儿啊。所以这些老派头脑特别很寒心啊，为国民党做事做了几十年，最后从台湾来了。后来，其中有一个老派头脑特叫何卫的，何卫是四号卫军的，由于长期增加这个发生很大问题，他的父亲当时说的，以后离开也还到国民党这边来，这个人很靠谱，就是居然在清云大学，他学了农经系，当时叫本科生的问题。1949年，我们解放军要解放渡江的时候，他跟他太太在镇江投水而亡，国民党也不太好，万念俱灰，活得没有意义。当年的这几个老部下，像李先生这些都是同事，胜利就是要回来了， 他有这么活的人，都觉得是吧？叫和温和啊，任何问题的和，温温以全温啊，这个就是南印度的一个出身贫打仗凶猛，又还得到一个什么农经学，最后都是这个活下去了，就在生活是吧？这是个人体学家，我当然是啊，多少人是啊啊，当然最后有的人就想逃，有的人大部分人说逃，对未来生活充满期望啊。那么陈立夫逃的时候很厉害，陈立夫就跟阎锡山在逃的。我们知道阎锡山是山西人，山西人当然阎锡山这个人是很会敛财的，很节俭。山西当然听说过了，不过想所有山西阎老七是吧，很会敛财，这个人很有本事，没有学过的。走的时候他带什么东西？带金条，几十张金条。他宁愿他带他的卫士啊，卫士跟着他很多年了，中心可能跟着他很多年，他要带金条是吧？当然你不知道，可以理解他带一些东西。那么陈立夫跟他同驾飞机跑的，这个飞机啊飞到这个川鄂交界的地方，从问题1949年的12月9号，这个时间我还记得，从问题飞机继续下降啊，他又飞进来，他的问题病情很严重，我跟他们讲了，碰到气流，飞机两翼建成后冰，往下坠落700尺，不能前飞了，只能回程。这是以后才知道的。机师啊，把情况说明以后，陈立夫看了底下灯火一亮，完了，他以为是找到汉奸了。汉奸已经共产党解放了，他已经拿出枪来准备一刀汉奸，他要自杀。最后他说老天保佑，分回到成都。什么原因？这个飞机往下坠落700尺，是阎锡山把金条带的太多，飞机炸死。第二天，阎锡山主任打电话，把卫士捡到，金条还在，带着卫士跑。哎呀，这阎老七人不简单。最后呢，我刚才讲国民党，阎锡山还是有点多的。他在四川啊，在成都，他带了200多个国大代表和地方委员代表到那去，作为国民党，作为所谓中国合法政府的法府代表，他真的不会代表。所以你说你代表中国，你怎么代表中国？我有国民代表大会代表，我有地方委员，再把200多个代表，好多是人民投选的，这是一个大学教师啊，或者是普通人啊，他代表了。啊，这个代表就是蒋介石以后到台湾去，在一个什么地方，他有一个中央级的权力架构，所以以后被台湾的民间或者民进党的前身骂他们叫万年不代，或者叫骂他们是叫什么很难听的话，这种就是他们说白一点，反攻大陆一天不成，他们作为国民代表，代表四川省，代表江西省，永远代表上去。大家还理解吗？我们人民代表大会就是台湾代表，台湾人到现在我们有台湾代表，这台湾代表不是台湾选出来的，是大陆的台湾人，就这个意思，是吧？所以阎锡山就把200多个五架飞机把他们运回台湾，所以蒋介石以后很安慰啊，对阎锡山很称赞啊，所以阎锡山以后在台湾的境遇很好，白崇禧境遇非常好。我下面要讲白崇禧。这个时间问题啊，共军渡江以后，整个国民党新解放线彻底崩溃，兵败如山倒啊，兵败如山倒。陈立夫也讲过两句话，他说他一生见过2次兵败如山倒，他心里很惨痛。第一次兵败如山倒是当时国民党是政治。北洋军阀兵败如山倒，他就亲眼见到，当时他不一样了啊。第二次见到民国38年1949年，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一想起来心里就剧痛，剧痛啊。那么这个兵败如山倒，国民党号称还有200万的部队，其实真正是200万，没有200万，有200万，那些其他都是共产党，一看共产党就是没投降的。真正的能有用的部队就有2支部队，一个是白崇禧集团，白崇禧集团有多少人呢？200万。 占领了湖北、广西，啊，影响了湖南，就是白崇禧，实力很大。第二个是胡宗南计划，蒋介石培养了一辈子的胡先生，啊，胡宗南占领的是什么地方呢？四川一部分，甘肃一部分，陕西一部分。他的军队最多，他有三个兵团，十二个军，40万。40万是没有被共产党消灭，几乎没有打仗的，武装非常好的40万。所以，如果尽量挽回的话，就是靠白集团和胡集团，这个其他都没有用啊。那么，毛泽东是真正有实力的人，大家都理解的，有实力就毛泽东，是吧？那么，毛先生在这个时候，他跟你们要打一号，是吧？白水本钱小，即积累。白水啊，本钱小，即积累。白崇禧的广西兵啊，特别善于跑，爬山也快，爬的时候就是跑的比共产党快。共产党要会打山，你看，但是白崇禧的兵队叫钢骑兵，他的骑兵啊，被称为钢骑兵，非常厉害。毛主席又说了一个电话，他1949年是北水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毛泽东干过，但是他老人家忙，最忙的是还是要消灭蒋介石。北京那些革命组长在老人家见面列喝喝茶，那是第二个事情。最重要的电话叫平消灭，他给人家打电话说，白崇禧是中国境内第一个狡猾阴险的军阀，就对毛看得这么重。那么毛还是认他的，是吧？所以这个时候也是花了很大的本钱，准备花大本钱来争取他。当然，以后形势发展的那么好，超过他想象，这本钱就要花了。本来要花的本钱是什么？通过中间人，通过一些左派，他认识的左派代表，是吧？共产党3年不进广西，你们看，从来没有开过这个价格，对不对？只要你跟共产党合作，第一，军费继续贷。新军队啊，共产党不要你的军队。白先生，你不是喜欢军队吗？让你继续服役。我们3年养好，我们3年不进广西，是吧？这个没有好的咱俩值得争取。但是白崇禧这个人，大概对毛有比较深的认识，所以他当然不相信他的话，所以他不相信的。当然，对于白崇禧，这里我不多讲了。最后，很聪明的白崇禧，在1949年，应该是7月份左右。他是唯一的两淮海战役之后，在衡阳地区的张叔平打了一仗，打了一仗跟林彪部队，但还是林彪部队损失了10000多人，啊，这是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唯一胜利的一仗，但是紧接着我们讲大势已去，或者用传统话讲叫气数已尽，没办法，国民党，特别是湖南，毛主席的家乡湖南，这湖南啊是陈潜，大家知道了，陈潜。陈潜是毛泽东的老长官，毛泽东在1911年当过几个月的兵，几个月的兵当过湘军，现在的兵以后他当过兵了，但是呢，毛主席不太能吃，就是当兵是苦尽辛苦要孝顺，他呢是自己认为自己是读书人，他确实是读书人，他自己弄点零钱当兵给他孝顺，这是事实。当了4个月的兵，但是他很尊敬他的老长官陈潜先生。陈潜先生以后到北京以后。建国以后到北京，毛泽东到孙爱民的最后两个人，一个是孙夫人宋庆龄女士，第二个是陈潜。所以毛主席在颐和园还跟陈潜的这个划船，帮他划船，因为这就是他辛亥时的老长官。毛呢，对于陈潜进行高级称赞，啊，给他做了很多礼物，说当然陈潜因为自己是当兵的职业，毛泽东就想说啊，这里具体过程我跟你讲，就是成功了。陈湖南是和平起义，湖南有和平起义对白崇禧最大的影响啊，所以林彪又在衡宝地区打了一个很胜利，打了一仗叫衡宝战役，把白崇禧基本上就解决掉了。白崇禧怎么样呢？逃海南洋，从来没有过失失败。白崇禧他的白部，白崇禧的中下级军官带着2000多家属，在海南岛我们这边湛江雁南县，就是湛江这一带等候船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一代人我们的民风啊可能比较彪悍或者聪明，就是湛江这一带，把这个白布的这些夫人们、军人家属们衣服全部扒光， 巴拉东西过去通过穷人了，巴黎人一说他留个裤场是真的，但是这一代的人太虚全跑了。所以我们解放军看到这些家属以后都就千古千亿2000多人给送过来，是吧？所以到了惨到这个地步，我有一个老师，就中山大学教授，他跟我讲说，是吧？因为他是广西人，他知道什么情况，知道什么情况，是吧？所以你们看，2000多家属给扒的鬼哭狼嚎，是吧？就惨到这个地步，就。白崇禧是在1949年12月，蒋介石花了个计谋，把他救到台湾去。当然，我自己想，白崇禧他只有台湾好去，他没有地方去。他回大陆，他好像因为他没有反共很厉害，412他有罪恶，412有罪恶，所以他不好回大陆。他要去盖，盖了以后怎么回大陆？一起。你们听说过傅作义吧？傅作义起义建国以后，给他一个水军部长，他的20万军队，我们当然对他也很客气，让他到内蒙古去当修水兵。所以傅先生很好的解决，给他个部长，啊！但是白崇禧的部队全被共产党消灭掉了，就不会什么部最多的一个就是共产党，啊！这都是论功行赏，说白崇禧呢，这个是水军的人。美国大学的院在香港当女工包工资最苦的，这个人是1966年10月份去世的，以后国民党特务那个叫甄嬛的人披露，就蒋介石多次在台湾试图暗杀白崇禧，至于现在是不是白崇禧被暗杀死的不知道，啊，是。那么刚才我讲的白崇禧是谁叫啊？名叫什么？那么下面胡宗南。这个胡宗南是刘镇大军进的人，刘镇啊，刘了是他的老弟。我们说蒋介石对他太喜欢了。1949年12月份到了成都，他还命令国民党四川省主席叫王明基，这个是个王特务出身，他把他好不容易搜刮来的反共民团8万人，他的王主席就不要了。他是他弟，他就是，他自己给他写了一封信来称赏，请你把8万人给胡宗南。就到这个时候啊，这么爱胡宗南，把王明基好不容易搞到你8万人，还不给胡宗南，指望胡宗南那个对党国啊，坚持一下。因为蒋介石这个时候大概希望是什么呢？他大的吃掉是肯定失败的，但是呢，尽量努力退到西昌。就今天我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西昌这个地方呢，如果有胡宗南有几十万人在这儿，等几月，也许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也许30世纪大战爆发，那么我们还有希望。蒋介石打这么多年，可是胡宗南这个人呢，我再稍微讲一讲啊，其实我对他也无所谓意见，也无所谓看法，我就客观描述一下。这个人呢，当然是一个本身很廉洁的，不贪财，是吧？国民党军队有不少的这样的，就是陈诚、胡宗南都是不爱财的，啊，这是不简单，看你他的优点。可是从一个人的这个水平上讲的话，他大概是一个师长的料，或者我们讲，只是一个师长的气质，他格局大概就是一个师长。蒋介石如果会用人的话呢，给他当师长也不错。可是蒋介石太喜欢他，偏爱他，因为他是他的很好的学生，给他当统帅，一直是当统帅。我们说八年抗战，蒋介石把他太太的陕西逐到防守延安，是吧？1943年，陈立夫曾经是国民党中央的特务同志，但是抗战以后呢，蒋介石认为全国的教育工作特别重要。陈先生做了7年的教育部长，这个人做教育部长很不错，这个人啊不能不提。所以到今天，我还要为陈立夫当教育部长做的事情给他一个很好的评价。他实行了国家扶助穷苦人的计划、贷款计划，以后一定从这个做法啊，非常的简单，帮助了很多流亡到四川的学生全部成功，这个再去是吧？但是陈先生这个人是特务出身的，四川人要先安全，他就劝胡宗南，他说：“南兄啊，你应该见不世之功， 人生大丈夫啊，这机会有多难，我们要为党国建不世之功啊，就在其中。那么我说南京问他建什么功呢？你们猜他出来建什么功了？党员，他赢得党员。哎，我跟他说，领袖没有说，那这个事领袖怎么说呢？领袖不好说，你要说的话，领袖特别开心。但是现在没有说，当然我现在想，我说来这么一个，因为他身边我们周恩来的朋友已经改变一个高级情报人员叫苏尚辉，苏尚辉把他所有情报一五一十的报给他，所以我想办法。我说来运用苏尚辉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这是周恩来总理为他量身定做安排的一个。那么我们讲这个，也到了1949年的12月10号，啊，蒋介石一直坚持到最后，他飞回台湾。在回台湾的时候呢，他自己本来想，他的目的是掩护共产党，他认为他在哪儿呢，就吸引共产党注意。他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掩护胡宗南，第二个呢是掩护陈诚。我们知道陈诚在1949年1月，蒋介石任命他为台湾省省主席，国民党整个大车队由陈诚负责，所以他要把共军的注意力往西南地区引，调配到东南。他有点担心共产党，万一打台湾怎么办？其实他很多也在担心，当时共产党如果没有苏联的帮助，我们是好像很困难，因为没有采取威武飞机。是吧？情况现在哈都是啊，都是过去。那么我们说，情况这个到了1949年12月，这个胡宗南啊，身处党国重任，他应该飞西昌，可是他飞机啊，据说飞机的机务要改飞海南岛，就飞到海南岛的榆林港去了，榆林港是今天的三亚，他飞到三亚以后。胡部20-30万人群龙无首，对我们解放军各个情报几乎全部放弃，就他老人家在任何的时候人不在。据他自己给自己解释，他是想到西昌去指挥这个大家集中往那边集中的，但是因为天气不好就飞到海南岛去。但是飞到海南岛的问题是，不知你们知道第二天第三天应该天气好了吧，他也去了，他可能怕死，所以他可能蒋介石这个时候差不多有点又急又恨，责令他必须一定要回西昌努力。很多人就是国民党一些都给他压力，在这个压力下，他是12月20号、27号、28号飞回了西昌。飞回西昌以后呢，胡部原来40万人集中到那儿的人10000多人。我们讲这是1950年的一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建立了，毛主席在莫斯科跟斯大林谈判，国内的人到现在，但毛主席还在指挥国内的战士，具体的这个打仗是刘伯温，刘在哪军在负责。那么这10000多人，蒋介石很希望他能坚持，是吧？他希望自己是这样的。我们说从哪儿可以看出他是真心希望他坚持的？开了40多架次的飞机，空运弹药。其实国民党弹药挺多了，台湾没有什么弹药，美国人不卖他，就是库存的保护，是吧？再一个，蒋经国是在1950年，我这里看一下啊，我这里有时间的。1950年1月25号，蒋经国最后一次来大陆，是坐飞机从台北坐军用飞机到西昌，代表他父亲慰问胡部，叫他们坚持到底，是吧？那么，而且蒋介石很厉害，有胡宗南下的口令叫做“死忠情深”，这实际上是绝望，死忠情深。而且他还告诉他，如果台湾失陷，这是日记上写的。我必死于台湾，以尽我之责。这是蒋经国带去的蒋介石的指示啊，蒋介石下达表明心事的，准备跟台湾发生冲突，是吧？那么空运几次了？空运7次啊，一共是40架飞机，40架次运到西昌，无济于事。一九 是明年的三月上旬，我们人民解放军全面保卫西藏。这个关键的时刻，我们知道胡宗南应该是一样好的地方，像陈总一样的胡宗南，很好的地方发电报酋长就是来救他，因为共产党那时候没有飞机啊，他的飞机就是有些飞机进啊。我们不要相信我们刚写的啊，我最近前几个月看到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在什么广州啊，什么人民解放军的飞机啦，国民党西藏的飞机啦，就是蒋介石的飞机过去的时候，邓宝是行命大法啊，这个没有任何资讯，这个时候根本没有人，就空军是没有任何人，蒋介石在这个时候是知进知出啊。那么我讲的意思是，蒋介石气愤已极，他当然是哈士奇去，他准备不救广东人，他真的是叫他共产党，啊，叫他共产党。这个，我们说这个，后来他身边有一个最具有朋友，他的好朋友，普通来的好朋友姓刘，叫郭继尧，这个人当过国民党以后参谋总长，所以他有一个朋友很重要，在关键的时刻讲了关键的话，他跟蒋介石敬言，他说在战场上，在两军对垒之际，把一个大将送给敌人，好像有文山重道。这句话其实是很重要的，他是跟蒋介石讲这句话，蒋介石没承认这句话。两天以后，莫比派两架飞机把胡宗南救出来。这胡宗南救过去，我告诉你们，胡宗南救过去以后，国民党逃过去的那些国大代表、监察院委员，弹劾胡宗南，党国之罪。在这个20多年，一仗没打，全部摔。他全是急了啊！消灭一部分急了就说了，是吧？就是党国罪。而胡先生呢？现在我知道他是国之罪。胡先生一飞飞到台南，二飞飞台北，飞到台北以后不好意思在台北了。大家知道，他蒋总统在台北，对不对？他好意思不好意思，赶快组织到东部的当时的小城花莲。花莲大家听说过吧？很美丽的城市，我去过，非常美丽的。在花莲待了一个多月才敢回台，那他好意思回台，不好意思回台啊。当然以后他向蒋介石表明心志，他一定要找一个报效国家的雄死的地方，不要活要死。这死的地方是什么呢？大陈岛。最后浙江也很周山平到大陈岛，大家知道吗？周山平到大陈岛都是51年以后的话，对吧？他在大陈前后待了2年，是大陈反共救国军的总指挥啊，那个军管10000到20000人，都是国民党残党余孽，普通流氓，也是大陈逃过去的流氓弟兄，就把这个，所以他自己讲，临死在那儿，他就死了，他一定要找一个死的，报效国家的死的地方，啊，这就是说，好的，那么，所以我这要讲，陈立功不满意了，现在我讲的这个周秘书、机要秘书也不满意了，大家都写说，简直是感到愤慨。啊，这么多的精华都在在他手里。那么最后还讲几分钟，我们说面对大时代，蒋介石是最重要的人，他应该怎么样？按照我们中国传统，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蒋中正说：“跳海而亡。”因为其他人都能够蒋中起，蒋介石还能起一个船。当然。他投降很好，安排一个正常的武器，但是他能不能活下去呢？就是这种要喊好几万岁，是吧？你们知道，像李宗仁1965年回来以后都要喊好几万岁。李宗仁不是的，不，蒋介石以下的任何人可以袭，任何人可以投降。在我看，蒋介石和他的儿子打不胜，因为他们实在打不胜，大家理解吧？他们只能死。在我们过去看，只能以死来去他的政令。所以我感到很奇怪，说蒋介石在这么一样一个党国灭亡的时候，他自己讲是党国灭亡的，他居然没死，居然没死。然后我这里没有任何什么啊，希望他死不成想，我就是如果史上看到这种情况，一般统治者怎么样？崇祯皇帝到眉山，大家知道自己上当受骗。对吧？那么溥仪是六岁 清王朝灭亡的时候，他们又去上朝， 太残忍了。 到了这个政权灭亡的时候，领导人要殉国家，要殉国，特别是像中国这种传统到现在过渡，他不是像西方的那个，比如说富士总统下来就下来，富士总统下来会吗？不可能的，立即下来就下来。对吧？但是想确实想，不是，对吧？老百姓可能，好像你后来发生乱战，反正也好意思。其实我的意思是，蒋介石痛恨万端，他日子现在经常感到生不如死，几次想死。啊，他说他到澎湖地区看个兵营啊，看到这个国民党的几个兵啊，骨瘦如柴，才身体那么坏，他前面看得难过透，简直觉得绝望透顶。他说一点生机自己都没有。你看蒋介石就知道了，他看到国民党的所有失败，他都知道了，啊！但是你不知道，维持他不死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他是基督徒，他是一个信宗教信仰。今天我们才知道，过去我们都知道他说他是假基督徒，其实今天看他还是真的基督徒。我在好几年前我去台北到中正纪念堂，中正纪念堂好像现在我们大陆游客去的话不开，不是我们大陆是不准我们游客去看，不准的，就这个地方是不能去看，以后可能自由行游客再去看。我上次因为在那边时间比较长，我有半年时间就有去看蒋介石他的那个大溪的地方，我也觉得，最后他给他的观点是，一本就是圣经，一本就是方丈甘地的，方丈甘地都是宗教方面，说明他这不是想的，他是真的精神的。那么今天我们从他具体看，他基本上碰到困难的时候，天天在祷告。用他的话讲，是天父赐他力量，让他活下来。看来，因为我相信他的身体当时不是给别人看的，是给自己看的。真正是肯定的。那么当然我也要说蒋介石也没有那么他应该讲也是留有空的。今天我们也知道他通过周立信和国民党当时从日本代表团的团长，当时没有大事情关系，从日本代表团散布中国的战士，这个叫朱代表给他留电话，叫他在那里买房子，所以曾经也有过在日本东京买房子的意向，但是蒋介石这个人很会做，签下以后再有奖，他也不过问你买没买，不急了，不急了，是吧？但是曾经问过在东京买房子的事，为什么要买房子呢？准备共产党解放台湾，好吧？所以蒋介石也是留后路，我看他不一定真正愿意在那个时候。就跟清武宗跳海了，差不多，是吧？当然，蒋介石以后这个到台湾以后他这个人居然还能苦中作乐我居然没想到，他经常写啊，他说从这个成都啊，出一门门，心情长难过，不能休息。一到台湾啊，空气清新，草木清新，感到生气是乐趣。特别是又到日月潭去看了以后感谢天父之洪恩，给我如此美妙的地方，安息我的灵魂和身体。他很会调节，所以这个人是一个意志力很坚强，又有宗教信仰，好像很会自我调节。当然，对于他的失败，他自己就会提过，他说我们的军队是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基的军队。我们军人是什么呢？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细节的军队。因为看的话，好像自杀的人很少，不知道，因为自杀很少很少。就他始终希望国民党那些人不是攻变的人，说他没有，他自己也不带狗。当然。我认为有几个是了不起的，不是了不起，所谓了不起他有话他们都是以身殉国阵前的两个人，一个是陈伯雷先生，一个戴笠，他们在18年、19年都是自杀的看到大势已去，就要生不如死。但是军人几乎没看到，这是很奇怪的。按理讲，军人应该是最刚烈，但是不是， 所以蒋介石说他们是苦练时期啊。当然我说这个1949年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林彪呢没有参加这个，没有参加这个开国大会啊。他在广州，那么彭德怀在西安啊。刘伯承参加的，可是我们刘帅啊，是我这里要提一下刘帅。刘帅是一个非常仁慈的帅啊。我们说打仗以后啊，林彪这个人啊，好像据说打仗时间长了以后啊，一定喜欢闻这个硝烟的味道啊，这个跟刘伯承不一样。现在有材料啊，我看刘伯承以后就是不看任何战争打仗的电影。打了一辈子的人，他不爱看啊，特别是60-70年代以后啊，高级干部有电视机了，他更不爱看。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除了对外战争或者反侵略的战争，国共战争都是农家子弟，共产党是农家，国民党也是农家。你们看国民党哪有高干部去打仗的？他说都是农家子弟，死的都是农民。他说我不忍心，所以这一点我就觉得刘帅是我们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中层次最高、精神境界最高。所以自知军非炮战，大家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吧？他就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帅，啊，所以我这里特别提到这个刘伯承这件事。当然，最后我再讲一两句话。我们说这个。啊，这个报告差不多该结束了。最后讲两句话，我说蒋介石这个人啊，是有高度真谛的人，是吧？不管他怎么对战打仗，这个大家我们现在不去谈他了，是吧？他的罪恶，他的内战等等，先不谈。我个人认为他有最大的毛病，他最大的毛病就是这个人啊，一生啊酷爱暗杀，这个我不行。打仗互相打来打去。啊，你反共，那么你就反共你了，一样。所以这个大家理解吗？啊，你要打他，他要打你，那么你们互相打，大家要分居你的天下。可是他不喜欢恨上，这个我啊要特别告诉大家，我们在看到蒋介石在一起攻击的时候，对他这个个人的特点啊不要忘记，这个特点我觉得不太好。他从青年时期自己亲自动手，他以后不是他直接动手。啊，他自己亲自动手杀过陶成章啊，包括会的主席啊，讲，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孙先生是因为看到他这一点，觉得他是一个有担当的人，一个啊烈血气质的这个刚烈的一个汉子啊，这不假啊，但是他好，所以以后戴笠啊，大家知道他戴特务，戴特务是特别受蒋介石喜欢的，他为什么喜欢？他跟他这个人生一直是关系。人生因果，他在被委任做军统特务处置的时候，他跟蒋介石说，他从这一天起他就做了好必死的决心。那蒋介石很奇怪，为什么你做的这东西就准备死呢？他说我工作做得特别好，共党会把我，或者是日本会把我死，我做得好，领袖会把我死，所以我就一生见领袖了。你们看这就是戴笠，戴笠啊，他在1941年，他的军统局就提倡一个口号，啊，我不知道这个口号在选择里面提没提到，叫做“秉承领袖意志，己灭领袖苦心”。秉承领袖意志大家都知道，己灭领袖苦心什么意思呢？做了就是，就领袖想做不好意思做的事，你该他做了，然后把责任一肩挑起，就是暗杀。暗杀领袖很想杀他，但是领袖不好意思杀，那你看，杀掉以后的最大痛苦的时候呢？你说是谁？你是领袖，这叫秉承领袖的决心，这是戴笠自己讲的，是吧？所以这里我就不多讲了。所以我觉得他是有真谛的一个人物，我都看到他领导抗战啊，等等等等啊，不要忘了他这一点是啊，我说他是从传统到现在透支的这样的人，当然。60年以后过去了，我们站在一个新的高度、新的时代，我们或者说在历史的综合的这个角度啊，我们看一看。那么，好像是60年以后啊，啊，这个有些变化。国共两党从死对头到现在居然由分而合啊，这是一个过去从来没想过的一个事情。那么， 我们大陆几十年来的阶级斗争为纲，阶级的啊，从革命战争年代一直到80年代初，就是这个看法。居然到现在提出了以人为本，叫和谐社会，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啊，从来没有过。我前面讲的，从战争年代到79年到80年，长达40年，就是阶级的啊，亲不亲阶级的，爹亲娘亲保持最近啊，这是一个和谐社会。那么当然我觉得三民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人，应该和三民主义有重合的地方，这是历史带来的变化。而蒋介石呢，也从我们过去给他一个帽子叫吴福林代林增和人民公敌，现在好像居然变成了叫一代爱国者，或者叫反台独的一代爱国者，这个是变化。所以我的意思啊，历史过去了60年，蒋介石失败，大陆化失败，可是换一个角度，站在历史综合的角度，好像他的逻辑概念又重活在我们今天的逻辑世界之间啊，这是我第一个感觉。比如说蒋从他年轻时，特别是他执政以后，他非常重视中华传统，重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是吧？中正纪念堂上面写的是领土科学文理，我们知道五四这个口号叫领土科学，它会多一个人，就是中国传统领土科学文理。蒋介石重视中国传统文理，保存中国传统的习俗，他也似乎是提倡一个有政府调节的社会经济，是吧？他似乎在台湾的时候，他也注重调节贫富差距，贫富差距，是吧？这点跟韩国不一样。那么他也比较重视国民教育，所以这一点看来，好像我们最近大陆这30年好像社会也是这样，是吧？我的意思是，他的逻辑概念现在似乎和我们的逻辑概念有某种交融在一起的这样一种情况。那么似乎对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福祉啊，没什么不好的。所以今天我们有的时候人们在谈论他，当然很多人还在批评他，当然看过很多值得批判的地方。可是也有很多人在辩护他的好话啊，我在网上在这个地方看到很多很多在说他好的很多。那么我觉得作为一个政治家，如果能这样也还不错啊，就是开始了。当然以后随着历史的演进，可能对他的评价可能还会再高一点啊。我想从60年起来这个人民公敌到现在变成一代爱国者，这就是历史的变革。好的，朋友们，今天时间太长了。 所以今天晚上室内的提问环节就取消了。嗯，那我们再次感谢大家来到这里。